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冯绍凯乐言敲敲摊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嘅梗系真话啦。 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个礼拜好易过，听住风骚开心好多啊！我系邵象象。 哇，系今朝早一翻嚟嘅时候，杨洋关心马老师，绝对唔系搞嘻嘻， 搞咩啊？ 搞嘻嘻啊！佢都唔系误会我嘻嘻添啊！佢就净系 做咩事啊？做咩留意我个头啊？ 冇，佢个人比较负面。 系，其实咧，阿小杨洋就好关心话，你今日星期即系月系好平和嘅。 啱啱过星期六日， 有冇大 饮 大 食？ 佢大饮大食， 大饮大食。 佢都 话个 暖字，点知佢就即刻起咗个杠啦。 你自己做人真系有啲问题，我觉得。啊，关心你。 其实我知点解佢，我知点解佢起杠，佢真系有大饮大食，所以佢觉得咧 讲中咗， 冇错啦，佢俾你踩中佢个痛处。 好，咁啊，听我嚟介绍啦。开心星期一，向负能量说不，食嘢都可以唔使咧骨，咁你就可以继续大饮大食啦。 你唔好又喺度话佢啦。 生理题， 哇！你生 理题， 瞓觉前一定要做嘅事， 刷牙， 错， 生理啊，同即系一个生理现象嚟， 系啊，生理现象， 眯埋眼， 唔啱啦。 搞错啊！ 不知所 谓，唔一定喎。听讲张飞瞓觉擘开 眼 嘅 喎， 你见过未先？ 你都要啦。 你识阿张生咩？ 喂，早晨，早晨。 系张飞嘅仔张三，我哋你死。 好耶！ 时间特别热过啊，10:17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星期一啊，今日节目当然系都非常之丰富啦。咁教嘅时候咧有呢个估估下学 语文 啊，今日都有淑女关注组有到你嘅度，上个礼拜听讲你嘅成绩都 O K K 喎， 非常好 O K K 啦，36.5 系啊， 系咪你嘅目标啦？ 吓，到咗佢自己嘅目标， 仲有0.5，我系36，而家系上个礼拜36 点，吸少少气咪 O K 啊？ 唔系你自己嘅目标啊？你话谂住37噶嘛？ 唔系36，我都系36， 都系36咩？ 系啊， 争0.5啦，而家 我已经开始好 confused 啊！系啦， 因为佢太 佢一弹上可以弹翻咗41。 但我想问咧，达目标之后咧，下一步系咪要保持啊？因为你唔系净系一个礼拜， 所以你真系唔了解我。我下一个目标咧， 就冲翻落去， 增磅增到40，然后再有动力，再加翻落。 为一套戏啊？有咩你接咗套戏？嗰时有女良伟啊嘛，我咁样谂我都系为一套戏啫。 所以 周润发都出嚟拍戏啦，你都系时候噶啦。 系啊， 你讲。哇！发哥呢一排几红啊！ 哇，好劲啊！ 周柏豪系啊， 佢嗰套嘢好睇啊！ 系啊，吓，明白， 我哋都会收得好似 吓，咁啊，等于睇你点啊？呢个周末大家开咩心心啊？我嗰日咧有少少侥幸嘅感觉嗱，其实我唔知啦，我唔系嗰啲咧为咗买嘢咧，即系譬如话买咗30蚊啦，就会多几啲，我就唔系啲人嚟嘅。但系嗰日意外地咧，我就。第一次感覺到 做過呢種類型嘅人，所以你覺得我開心。 第一次寫低佢， 第一次始終都有第一次。 你哋會唔會 痛唔痛啊？你 你哋會唔會係嗰啲知道邊日有平啲，專登等到嗰日先買？ 我會啊， 我屋企 會啊， 有時會 。會㗎，係啊，你明知佢你聽日佢係95折，你做咩唔 同埋咧嗰啲貨品裏邊咧，有啲咧有個咩色，即係某種顏色，佢又會㗎我屋企人。唔好買住，點解啫？冇啦，唔好買住。總之等佢變咩色，幾時先變啫？我唔知喎。咁我所以我就唔會嘅。 變咩色？你講乜嘢 啊？嗰個 discount， 通常 個 discount 係啦， 即係有時係咁咩？有個牌咧，有啲人我細細個阿媽話咧，譬如可能個牌好長嘅。佢上面寫第一個標價咧，佢唔買住，因為佢下面仲有空位嘛，即係佢意思係下面仲有減價嘅 原因。 係啦， 楊媽媽咁樣教你㗎？ 係啊，我有聽過佢有咁樣講嘅。 喂，得閒同佢飲下茶， 你哋兩可以交流下， 唔可以創個內功心法出嚟。 係啊， 呢啲係貪心精，竟然唔知。 我真係唔知。 喂，我嗰日見到有個車牌啱你用，叫 Love Jackson 啊，中意 Jackson 啊。 喂，呢啲正啊！你繼續講。 咁啦，好啦，有一日即係嗰日啦，就係呢個周末喺一間連鎖店。店啊，買咗一啲嘅洗頭水啊，類似呢啲咁樣啦，清潔用品啦咁樣，咁啱啱就250蚊，咁啊買俾錢啦，咁佢個小姐就好禮貌，先生啊，280蚊咧就有紙巾送，咁當時其實對於我嚟講，紙巾咧就唔係好吸引，我都唔係呢種人，不過咦唔係，我諗起我仲要買朗口水，唉是但啦咁啊。買埋啦，橫掂都係啦，咁啊買咗一 pack 嗰啲朗口水啦，過咗嗰個要求價錢， 起碼350啦， 唔使288蚊，咁就到啦咁樣，咁啊跟住咧佢話好啦，送紙巾啦，咁啊俾咗兩 pack 嗰啲，每 pack 12包細嗰啲咯，兩 pack。跟住再擺兩支洗潔精，都係送嘅，都係送嘅咁樣。跟住阿明啊，攞紙巾出嚟啊咁樣，再攞紙巾， 又係俾你。 又系俾我两条， 佢咪认得你系梁生啊？ 唔系，两条每条12卷，即系话送咗24 pack 细纸巾，两支大支嘅洗洁精，再送24卷， 咁又真系抵 开嚟嘅。加埋嗰个市值，我谂如果净系买嗰啲送嗰啲咧，100蚊，但我只系买200。 喂，你咁多厕纸，你都唔攞啲翻嚟用下抹下嘢嘅嗬？ 系嘅，系嘅， 好心理啦。 我就担心净系攞两卷翻嚟， 人哋点会攞俾你啊？ 又系我搞错， 你心底就搞错 晒。咁即系我觉得啊，原来有时咧，某啲嘅铺头咧，佢真系会算系大手笔，算唔算啊？如果你觉得200零蚊，但系送成100蚊嘢， 嗰阵时庆祝七一回归啊， 会唔会系啊？ 会唔会系咧？未到七一嗰日，系啊。不过 anyway 唔紧要啦， 预祝 可能系嘅。咁大家即系有时买到呢啲咁样嘅小确幸都几开心啊，系咪先？即系如果你真， 所以你就开心到今日。 我都觉得佢今日好开心， 好开心啊！ 今日翻嚟， 你会唔会唔舍得用呢次纸啊？ 唔会，咁又唔会 送啊！ 但有一次，我喺某一间酒吧好多年之前啊，咁其实嗰日咧，只系同朋友倾下偈嘅啫，饮，其实我嗰日唔系好想饮，唔知点解咧，仲叫大即系大支装嗰啲咧，一大杯嗰啲，饮好辛苦，饮完啦。 突然間巴丁嚟擺低一杯，我話我冇叫， 買一送一， 原來佢係買一送一，就係咁咯。人生又耐唔係 你有冇叫佢唔該幫我傳你佢個杯 擺個櫃嗰度， 好新寫 住， 好新故事飲完， 幾型啊！ 好新故事飲完， 成日都開心，睇下佢哋啲名， 我 哋有冇我 都未試過， 我未試過，我都未試過。 所以生活有啲小確幸係， 係啊， 嗰啲咩突然嚟嘅幸福仔，有咯，小確幸就係馬老師坐我隔離， 走開啦！ 咁啊，搞咗啲。 呢个礼拜 六日， 呢个礼拜六冇啊，都系排下舞台剧啊，咁都系呢排都系比较忙。 哎呀，加油啊！ 其实唔系，阿小杨，你嘅小确幸就系你每一天都在为一件重要嘅事作准备。 系啦， 呢一件重要事就系小杨嘅就嚟一个好正嘅演出。 系啊，但系咧，其实咧，因为近排又开始，因为可以内部流飞啦嘛，咁我又开始邀约啲朋友啊，公司嘅同事咁一齐去睇啦，又发觉咧一邀请嘅时候就会开始个心。有啲緊張啦，本身都唔緊張，覺得好啊，即係做舞台劇自己中意做嘅嘢。但一見到，譬如見屋企人嚟啊，叫大家嚟啊， 呢個好歷史性，好開心。係 啦，到時諗緊大家喺台下面望住我做啊， 你唔好諗。 我會尖叫㗎， 我一定 會尖叫㗎。嗱，我哋兩個最好唔好坐埋一齊。 冇錯，你知唔知中文禁曲？係 啦，中文禁曲，你見到㗎啦。 咁好彩，紅館個場比較大。 我唔理。 你聽唔聽到我？ 我聽，但我見到你手舞足蹈喺台下面。 我哋嗌你 嘅，聲音就聽唔到嘅。 你知？你知唔知對面山有一個 fans 影咗張相，話你哋兩個好重， 係啊，冇錯冇錯，我就係嗌你嘅時候。 其實希望到時嗌你哋嗌我唔會甩歌詞啦， 係 唔係俾啲壓力你都係一件好事，係正面嘅壓力咯。 令到 你肯定唔唱歌嗰陣時，我先嗌啦。你唱歌唔會輸。 對於你嚟講，嗱，你其實拍好多嘢㗎啦，電影都拍過啦。咁但係今次對於嚟講，特別嘅挑戰主要係因為又要 live 唱埋 做 埋，同埋呢一個故事嘅背後都有住一啲好歷史性嘅大家熟悉嘅人物。 不如你介紹下 舞台劇咧，係即係張國榮哥哥啦，同埋陳百強哥哥嘅一個藍本啦，叫做係一個藍本劇本，即係 inspire from 佢哋嘅經歷嘅。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冇記錯啊，應該係17週年，因為之前係做過呢個舞台劇㗎啦。咁佢而家係一個叫 rerun 啦，咁所以揾過曬啲演員班底一齊去重演一次咁樣。 佢唔單止呢兩位嘅，係咪仲有一位演員？仲有 DJ 係啊，鐘寶樂 冇錯， 亦都係電台，亦都係電視嘅節目主持，一個好經典嘅人物。 冇錯，所以三位嘅前輩嘅一個藍本，咁我哋就有三個演員，即係年青演員一齊去再重演呢一個舞台劇一次啦。咁但係咧，我相信咧，一貼個 poster 出嚟就聽啲同事講，哇，已經有即係出面嘅交流人開始買飛啊！咁我就 哇，恭喜你，恭喜！ 緊張啦！ 你唔好講你做邊個話，等 我唔講住， 你唔好講， 唔講住。不過有啲熟我嘅朋友或者 inbox 我嘅 fans 都有問啊，你做邊個？佢哋估嘅，你係咪做下邊個邊個啊？我話冇錯啦，我就做下邊個邊個啦咁樣。所以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經典嘅故事啦。咁所以我又唔想即係我想演得好啲嘅，盡百二分努力， 辜負咗， 唔想辜負佢哋嘅經歷，係啦，咁樣咯。 我嗰時聽過一啲咁啊，可能分享下。扮一個人啊，扮一個大家熟悉嘅人啊，佢可能咧個演員要睇好多次佢嘅 video， 睇下佢有啲咩小動作啊，講嘢嘅語調啊， 係啦。但係咧，我哋個導演就話，即係我哋 casting 嘅時候就話啦。我唔想你去扮佢， okay. 純粹可能係唱歌嘅時候有嗰種嘅格調啦，但係就唔需要去模仿佢。佢話一定放心，冇人可以模仿到佢哋嘅巨星㗎啦。咁所以我哋都唔需要用呢一個嚟做目標，純粹你可以加自己嘅性格，但係唱歌嘅時候可能都偏翻佢哋嘅本身嘅 style 咯。因為譬如Danny 哥哥佢跳舞唔即係應該唔係阿張國榮。跳得咁 啊 ，Danny 哥哥好少嘅，系啦，佢好少跳舞。 咁佢都喺个跳舞上面唔需要我跳咁多。咁反而我呢个就觉得好勒住勒住咯，因为譬如我排舞老师同我排舞嘅时候就话：，你太多啦，唔好跳咁多。系啦，佢 Danny， 你再讲人哋知你 你鬼拍 你 怎做？ 你唔好再讲啦。 系啊，但系希望大家到時嚟， 第時你偷食唔好同老婆講咁多嘢。 係咯，就講完， 因為你個人原來講一講， 我唔識講大話㗎，無啦啦 唔 講住，但係之後又講出 嚟參加我嘅大話訓練班，好渣佢真， 你落真係啊， 渣！ 我頭先叫你 講過兩次啊， 係 啊， 講錯就講。 馬老師，我想報名得唔得？ 你唔得， 你唔使啦，你 OK 㗎啦。 你心做吧， 你再想我成精噶啦！ 大话精，哎呀，我中意啊！ 9:29听嘅香港电台第六风骚范啦。今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而面呢排天气真系估计唔到啊！无端端太阳之后咧，突然间又攞阵雨，跟住又太阳咁啦吓。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仲有狂风雷暴，吹黄嘅偏南风嘅。咁啊，先听咧10:30新闻报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目前医疗市场参差大，消费者应该要有透明的收费参考以作预算。他认为中文大学医院和港怡医院的套餐式收费是很好的起点，日后可推广至其他医院，目前需要先搜集多些数据。卢颂茂接受《星岛日报》专访的时候提到，预计今年冬季会再有新一波疫情到来，但他相信当局可应对得到。谈及人手不足问题，卢颂茂指出，特别是夜班当值的医护人员，既要面对很多病人，又要处理病人的心情、分泌物和血液，形容是很厌恶性，必须打破目前的恶性循环。但是疫情对海外招聘造成很大阻力，明白社会很心急。目前医管局已经向超过50位非本地培训的医生发出聘书，预料最快可以在今年第三季来港。全国运动会将会在2025年举行，会由广东省、香港和澳门合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接受上任一周年系列专访的时候说，特区政府的筹备办公室将会为全运会作多项准备。另外，为领导筹备办公室工作而加开的3个首长级职位，预计今年10月上任，相关职位有可能外聘或者由公务员调任。局方早前披露，香港正是争取主办8个全国运动会项目，包括足球、单车、剑击和帆船等。杨润雄说，有关安排有待国家体育总局和国家相关体育总会讨论。他又重申，即使收回32公顷用地，粉岭高尔夫球场仍然可以举办国际级赛事。食环署各区小贩事务队今日起按实际需要和情况陆续使用随身摄录机。食环署职工权益工会主席欧邦添表示，现时前线执勤时并没有特别的装备，当遇到反抗或者冲击，如果前线员工自行带备摄录器材，未必可以作为呈堂证据。部门关注他们执勤时的安全，因此新增随身摄录机。欧邦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增的随身摄录机大约有200部，将会分发到19区的前线员工，每队出勤时大约有1至2部。他相信在执勤期间，如果遇到一些市民有过激行为，会起到警惕作用。他又说，部门早前已经简介如何使用摄录机，如果有突发情况或者危险时摄录，并且会向当事人表明会进行摄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间中有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39点，升222点，总成交金额28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2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3点，升1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5.2，升3.6；盈富基金19.5，升2.5。

松快活人。 剛才呢同阿小洋洋我想叫小强强。真係 我唔係叫小强强我唔会有个小 强强。佢係大强强。 o、okay, k 我同阿小洋洋媽又讲緊呢个做幕前嘅压力，因为佢自己呢感受到一种彩排的时候或者演出前嘅啲压力。我话呢做幕前呢本来就係有一种嘅压力。但呢一样嘢如果从正面去睇呢就係、是、令你做得更加好，因为你呢会经常会保持一个好清醒啦，提醒自己做紧咩啦咁样。咁做电台都系嘅，咁在座几位都系电台嘅，做咗好多年咧，好有经验啦。咁我睇到网上嗱，我哋做呢行咧，关心下啊，其实同行做紧啲咩咧？咁澳洲有个 DJ 最近咧，佢话打破咗世界纪录。当时咧，我就马上以一个同业嘅角度去谂啦，啊，其实难唔难咧？咁样，仲记得我之前咧分享过咧，好似喺内地啊，有个叫做捧屏嘅比赛啊，即系瞓喺度。唔准瞓着，又唔准，又唔准喐，咁样唔知最后好似六个钟，嗰个人就赢咗啦，咁样呢个好小儿科啦，咁样好啦，呢、這个做电台嘅，唔知你有冇今次睇到嗰段新闻啊？呢一个DJ 咧，佢讲咗55小时，又唔知廿几分， 两日多啲， 两日多啲、当时我就心谂，播歌。好易啫咁样，但再睇翻原来佢嘅规矩咧， 不断讲嘢， 不断讲嘢， 系 不断访问， 不能播歌，不能播广告，不能 call in， 即系唔俾打听众电话啫。你听咗你讲完先，唔得啊！即系总之你任何一分钟，你 都 系讲紧嘢。哇！咁呢个真系 食饭去厕所点啊？ 咁我谂佢有呢啲嘅。 即係呢啲嘅 位緩衝位嘅，可能佢通常係咁嘅。如果咩世界紀錄咧，佢每一個鐘佢會俾一個 portion 嘅時間、你去做你自己嘅生理嘅，無論食又好、放又好等等啦。但唔係嗰啲休息，你食完又翻翻嚟嘅咯。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我就算當你可能係每個鐘有五分鐘，但係其實50几个钟头咧，我諗做呢行，大家做呢行，大家估下你两日幾？我撇除你攰唔攰，晏晚瞓。 我谂即系我就系做个风骚，做完有时如果晏昼又冇嘢做咧，我都系翻屋企瞓个晏觉先。 攰噶， 都真系 系啊，真系噶。 问我喺度反思紧呢55几个钟咧，佢做呢个节目咧有啲咩意义啊？ 打破世界纪录，因为之前有一个就 系 英国嘅 DJ 吓， 咁佢系咪慈善咧？咁打破完又点咧？同埋有冇 冇原因噶？ 有冇听呢50几个钟头咧？咁即系我自己喺度谂紧，点解要咁样咯？ 即系呢件事里面系咪你得到嘅吓？ 系啊， 个面向。 不 过调 翻 转头 又谂下个主持人个 style 系咩咯？如果系风骚快活人咁高 energy， 我谂顶唔顶得顺啊？ 哇！连续做50几个钟嘅片段人间， 我同你嘅谂法系一样嘅。我就觉得其实有时有某一种嘅主持嘅方式咧，其实就唔会好似我哋咁样咧做完之后。我真的会死的、因为重要是尤其是风骚快活人，我觉得就是好，即对于自己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体力考验、有时重要是里面不同的环节，其实我是每一天都坐一个过山车、你不觉得呢？你 要用脑， 没错，你要用脑，你要做准备功夫啦。你唔好睇少一個，可能我哋只係講電影，但係我可能喺後面嗰度已經睇，每一個禮拜都要逼我自己要睇幾套電影，我喺裏面度再揀。咁甚至乎可能嘅就係睇咗咁多套之後揀唔落手都唔定嘅啫。準備功夫我已經唔再講啦。但係喺現場嚟講嘅話，我會覺得譬如可能講古古下學古文，或者係做呢、這、一個客家婆，你係個 energy level 係會飆到100嘅。但係一陣間可能騙住人間嘅話咧，無端端咧整鬼佢馬小強又寫。一个嗰啲嘅就系 悲情 剧嘅话，跟住你又做乜嘢啊？ 你婆做亲，你婆做亲呢啲人情味嘅剧咧，佢嘅眼泪系永远唔会渣，永远唔会缺少 嘅。 所以我真系好佩服你。更正因为咁咧，我要又要 即 系又笑又 啦， 唔系啊，真系啊，你咁样样 攰噶。 我知啊，但系写我又开心，然后你做我又享受听你哋做，听完之后咧，然后翻屋企瞓晏觉咧， 又 开再重温。 冇错冇错， 真系至高无 上。呢个就系，我相信好多听众都系咁。听完直播再听重温，就系听下你哋嘅努力或者里面所留低嗰啲嘅说话嘅味道。 我只可以咁讲嘅就系，其实有时系自己爽到一个点咧，系自己知道自己系啦。我系会好中意嗰种咁嘅感觉嘅，就系我真系好攰，即系我知道我今日已经用尽全力之外，我仲 extra 再俾多咗一啲力量落去，我系会觉得好对得住自己嘅节目咯。咁同埋嘅就系，仲要系开心翻到去嘅就系，我就会讲嘅就系唔得，一阵间嘅话我哋即刻。 有 archive， 我會好想立刻聽翻個劇，咁、嗯、樣咧我就知道嗰日嘅嗰個節目咧非常 之受歡迎。同埋再加上有時你喺 Facebook 留言見到啲聽眾佢哋哇好中意某一個故事啊， 嗯、 或者某個 segment 佢哋攞到啲 message 走咧，我都覺得嗯。嗯都起碼做到啲嘢係服務到大家嘅， 同埋咧電台本嚟播放空氣之中就消失咗噶啦嘛。但係咧，除咗重温之外咧，有啲朋友們咧，甚至講翻某一個劇咧，佢講得到個名啦，裏邊嘅情節啦、嗯，播過咩歌啦，咁樣都仲記得，留喺腦海裏邊。 听日你个乘务员又要上班咯， 系咩？下集咩啊？系 布布拉，布布拉， 布布拉， 蒙古 啊！想讲我啲朋友听完之后，佢话嗰个布布拉嘅故事好好笑， 系咩？ 系啊！你哋喺个火车上面咪闹交嘅，我喂你又闹得好过瘾，即系你又走出嚟咁样冲出嚟咁样又好搞笑，三个人， 即系你话点会唔攰啊？ 期待听日下集 系啦。咁我想讲嘅就系话，即系如果系做风 show 嘅话，我觉得唔可以做五十五个钟咯。但你如果有呢个就系朋友， 你有咩心事啊？ 快啲打嚟1-7-2-3-8-8，等我同大家播首歌。点啊？ 系啦，呢啲就可以 打嚟。呢一啲就冇乜所谓啦。 其实真系唔系意外，真系唔系意外。50几个钟。 嗱，我唔系话嗰啲嘅，即系只系个 energy level 系唔会去到我哋咁样嘅，就哇又冲上又冲落，又冲上又冲落。其实有时真系觉得好辛苦。 我记得有一次有嘉宾，好似系啲校长啊，校长咧即系喺播歌嘅时候同阿李丽要话：，哇，你每次都咁高 level， 系咪好攰啊？咁样，即系你每次咁高能量啊？吓， 我系啊。 唔系，我 每一日翻嚟嘅时候，我都觉得就系。原子弹爆啊！ 仲有咩例如前面把你唔系就系把声爆、啊嗯、我记得有个画面到而家我都仲历历在目，唔记得有次讲乜嘢啦。我谂可以分享嘅，有次你离开自己张凳，自己打自己个 pat pat 啊！我 有啊，到而家都记得啊。 咁你做咩有冇人打 pat pat？ 你唔知打住个 pat pat， 你咁留意人打 pat pat 做咩？ 因为我对住 呢个唔重要，系啦，你唔好再 elaborate 嗰个位， 系 啊，你谂错咗嘢啦， 即系意思系佢唔知声音，佢肢体动作都好激动， 佢经常都系噶， 系啊，所以好似系做咗一个神运咁啊，翻嚟我觉得啊， 系做咗一个运 动三个钟头运 剧烈嘅运动啊。 嗱，即系再讲埋啦，校长亦都有某位校长咧写封信嚟表扬啊，就系表扬我哋丽蕊， 就话 energy level 太正能量。 系啊， 好开心，做完都开心， 可以激动人心啊！ 喂，嗱，讲开呢个校长，我哋玩游戏咧，嗱，今个礼拜开始，妈妈小羊羊啦，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咧喺暑假，因为学生快嚟暑假啦嘛，咁所以咧，我哋校长们咧，俾佢休息下先， 暑假， 好地系啊，养生下，咁然之后 我 有唔同嘅嘉宾， 冇错啦，我就动用咗嘅人物网络，我就咧邀请咗八个朋友仔， 分别喺不同嘅时间， 喺唔同嘅星期五啦，咁佢哋有唔同嘅职业啦，唔同嘅背景啦。系啦，咁但系我自己拣嘉宾嘅时候都有谂嘅，有啲乜嘢嘅职业系特别啲，或者佢哋个人经历系 interesting 啲咧，系可以吸引到听众或者大家倾嘅时候都开心咧。 大约有啲乜嘢范畴嘅人可唔可以讲下？ 第一个咧，我唔顺次序讲啦，但我记得就系有个咧就系今个礼拜我记得嘅第一位就系我嘅大学同学叫阿蛋啊，亦都我跳舞学会嘅啲干事成员啦，佢好犀利嘅。大學讀社會學，咁但係佢畢業之後咧，佢就冇做社會學呢條路，佢就走咗去好似 backpack 咗一段時間先嘅，去咗旅行周遊列 國， 背 包旅行。 好似嗱，你到時問下佢啦。我記得佢就話係旅行嘅時候咧，遇到一個整麵包嘅師傅，就覺得 改變咗佢一生， 改變咗一生。佢咧就翻嚟香港之後咧，就自己呢又唔知離島啦。就學整麵包學咗一兩年，之後就而家走出嚟咧，又教 workshop 啊，又喺網上開店去買麵包啊，係啦，有 係 啦，有次我喺長沙玩滑浪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前面，咦？點解有個阿姨喺前面？我走埋諗住問下佢，喂，阿姨呢度可唔可以 同學？ 係啊，聽我先，哇，阿姨可唔可以問下呢度係咪可唔可以滑水啊？有另一個人，哇，咦？阿丹點解喺度嘅？因為佢著啲衫比較鬆啊，佢俾啲衫咁之後就哇，我唔認得你，我頭先零零我仲話叫你阿姨添，之後其實我同學嚟嘅。咁就 衰嘢介紹， 唔係咁大家熟啊嘛，大家熟嘛，但係唔係佢都都靚女嘅咁樣。咁所以馬老師今個禮拜五你好好 take care 人哋啦，知唔知？ 喂，你可唔可以叫佢帶啲麵包咧？ 咦，我覺得 其實可以 喎，孫總麵包。 我問一問先，我問一問先。咁又有武術級嘅世界冠軍啦，又有咖啡師啦，有 hairstylist 啦，有音樂人啦，有電影編劇啦。 哇！ 即係校外課程， 同埋就 係嗰啲暑期嘅校 外課程， 興趣 班 都係校長嘅，不過就係跳舞學校嘅校長，亦都係做過張學友啊、陳奕迅嘅御用 dancer。 你叫佢教佢跳舞，拍翻條片俾我哋啊！ 靚女嚟㗎，馬老師， 好唔好啊？ 好，跟住攞埋， 你仲未找數啊？你 條跳舞褲先， 你仲未找數啊？ 記住啊！ 好啦，密切留意下，再今禮拜。开始， 冇错啦， 你又知唔知有不同界别嘅人士上嚟？ 辛苦晒小杨杨， 唔该晒， 多谢你嘅准备 ，thank you。Thank you. Yeah. 网上情，当你不想上班，今日是星期一，有人说星期一会有一种的星期一忧郁，就是想继续放假不想翻工。现代有些成年人越来越喜欢将不想翻工、想辞职等等的说话挂在口边。如果你只是一时的抱怨、疲倦是可以理解的，但假如有一天你真的不想翻工，不妨去这两个地方看一看。第一个是医院，讲到医院，好多人脑海之中浮现出好多嘅人夹杂住好多嘅药水味，好冰冷嘅画面。 然而只有真正患过重病的人才懂得，医院的墙壁承载了很多的祷告，见证了很多的心酸。曾经有一个医生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有一对穿着朴素相互相扶持的夫妇来看病，男子面色苍白，检查结果是胃癌的早期，医生跟他们说发现得及时，现在即刻登记住院做手术，医回去的机会就很高的。个男人就问大概几多钱啊？医生话：，好难估计，最初准备定5万至10万啦。个男人呆住咗，好耐先话：，医生啊，唔使啦，开啲药我翻屋企自己休养。后来呢对夫妇开咗药就走咗，再冇翻嚟。现实就系咁冰冷，咁残酷。除咗生离死别。在这些医疗过程里面更加上映着一幕一幕命运和金钱的较量。所以如果你不想上班了，你去医院看看，去 ICU 门口转一转，你看看疾病是怎样榨干一个普通家庭的全部积蓄，你会看到那些因为没有钱而放弃治疗的病人那种的无助和绝望。工作再苦再累能够带给你实实在在的收入。金钱就是拿来抵御未知的风险。同呢个命运无常嘅世界战斗嘅一把利刀。第二个地方就是凌晨四点嘅街头啦。凌晨四点，几乎所有人都系瞓紧觉嘅时候，有啲人已经起咗身，为咗生计开始忙碌。凌晨四点嘅街头呈现嘅系同白天截然不同嘅世界。三点几，货车司机可能已经装好货，马不停蹄咁开始一段新嘅旅程。四点钟卖早点的婆婆已经推住餐车穿过刺骨的寒风走出狭隘的街道。五点唤醒街市的清洁工人已经开始走上冰冷的街头在这里扫紧地。当你真正见过凌晨四点的街头，你就会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因为黑夜的来临而停止。你会明白成年人的生活里面从来没有容易这两个字。为了生活总要有人竭尽全力负重前行。如果跟刚才所讲的人相比，我们可以坐一个温暖明亮好舒服的办公室做着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的话，这个就是莫大的幸福。生活再苦再累，这个世界总会有一座微光留给所有不曾放弃的人，包括你，包括我。 今生之中许多喜与悲，或是一切绝望与生机，通通因我当初有了自信，誓要达到目的地。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基于信誉所致，七分本领三分靠运气，没法预见目的地。世态变迁我也许不顾忌，现实玩弄不免叫心痛悲，经多少次冲击叫我受气，泪也滴满了地，偏偏我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苦楚之中找到新的趣味，我更是不肯放弃。不敢天真去计划前路，但是亦不再担心跌了不起，种种转变迫使我去面对，绝无话躲避。好比飞机孤身天际飞，定立方向基于信誉所致，三分靠运气，没法遇见目的地。有更重压迫，我也输得起。宽步前往，方知一切都美。奋斗结果永不可预期，信心却打不死，永不放弃。停住眼泪，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永。 终找到心的趣味，我更是有朝气。我跌下再翻起，永不放弃，人面世事心中铭记，苦楚之中找到新的趣味，我更是有朝气。永不放弃，鼓起勇气，永远奋斗就似没有尽期，我跌下再翻起。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语文。 好，开始啊，学语文啦，马老师。 早晨，马长。 马长。 各位同學早晨，又升，我又升咧嘛嚇，唔係老師嘛， 一次升一次噶， 哇、啊！下次唔知升去邊度？ 下家嘛，下次嚇。 你想升去邊個位？咪升去邊個位？ 係、哎、啊， 升係你。 你想升，你問過我先啊。 哇！馬老師啊，阻住拖人後腳喎、啊，嚇、 啊！啊、搞少少嘢先。嗱、嗯，我哋今日嘅話題咧係月。 月份个月系啦，有中英文版，交俾阿伍老师先，系咪五万奖先？ 又讲翻你啊， 蚊符 咁啊，月咧，即系点解踏入七月嘅时候讲咧？因为七月咧就系一年嘅一半啊嘛，系啦。咁啊，成日有人问啊，点解七月大又要八月大呢个故事？ 系咯，我哋细个学咧，搵只手指啊嘛，搵个手拳头啊嘛，数啊嘛。 呢个全世界都咁学噶，有个。学七月大八月大咁样 嘅， 系啊， 唔知我哋就 系我哋啊，全世界都咁学， 即系都用嗰个拳头咁样数啊， 吓系有一种咁嘅学法啦。当然我哋仲会先进少少，仲要解释一下点解系八月大嘅。 我睇下你解唔解得通先。 啊，呢个就好似等八月先讲都得，因为今日七月咧， 你讲咗先啦，你唔好炸炸地。 头先拉布，因为你喺度搞其他嘢啊嘛。 你嚟啦， 哦，咁啊，咁快讲定啊，咁啊，原来咧七月咧就主要就系以前啊。罗马的著名皇帝啊，叫凯撒大帝、 嗯、 啊，佢啊叫 Julius Caesar 啊，咁啊，所以咧七月份咧去登基啊嘛，生日啊，梗系要大啦，一路都大嘅，讲真，咁啊跟住佢嗰个徒弟啊，佢继任人咧叫屋大太维啊，佢个花名咧叫 August、 嗯、 啊，即係八 花名嚟噶 ，August 系佢嘅， 即係个尊称， 尊称、 啊、以前 Augustus 啊，咁、 哦、 啊。去登基啦，本来按道理八月少嘅，都冇理由我八月少噶、嗯，我都同我师父一样咁伟大啊嘛，佢系罗马帝国的， 所以就八月又大， 八月又大埋。 哇！如果个个皇帝都系咁，咪个个月都 咁喺呢两个 开丑皇帝啦， 冇咁啊，佢系恰二月咯，喺二月里边抽啲日子，所以二月咧又少啲日子， 真系咁样啊？ 系啊，二月又 即系二月本来唔系咁， 本来廿。三十，跟住廿九，跟住又廿八。 啲历法可以咁样立乱嚟嘅咩？ 我都问下马老师啦，呢、這个。 哇！你咁样成 日，你成日都咁霸道， 你 话乜就乜。 你继续先。 冇咁计，月中文嘅月啊，点解啊？ 你讲完啊？ 系我讲完住。 唔系你可唔可以咁样解释一下嗰个先？ 拳头啊！ 咁啊， 拳头咪再个个讲咗， 细 个时候我哋未知道嘅，就阿妈教，就喺个拳头数嗰啲骨折，系啦，咁啊，总之夹起嘅就大，凹嘅就细，咁数落去。 原来呢个有个历史故事喺背后嘅， 系两 咁咪讲咗咯，你讲唔记得咗咩？ 就系阿凯撒， 阿凯撒， 明啦，嗱，月咧响中国嚟讲咧，好神秘嘅，有两样嘢，第一就系月亮。同埋呢個月份，咁、 嗯、 以前咧，中國人好中意拜月亮嘅喎，特別女仔， 系啊， 系咪求缘分啊？ 系啊，求姻缘啊！咁、啊，月亮住咗边个啊？ 嫦娥 系啦， 吴刚 系咪有吴刚啊？系 啊， 阿吴刚又喺上边啊！ 吴刚师傅 系、啊、 上咗去、啊， 搽咗油嗰、那个 系 啊，揸住把刀 唔系咩？ 系啊系啊系啊， 斩树啊嘛！ 系啊，咁、啊、你觉得上面嗰只系蝉蜍定个兔仔啊？ 兔仔， 系啊，有冇听过？ 有听过蝉蜍，有听过蝉蜍， 系啊，知唔知蝉蜍系乜嘢啊？ 好似一只田鸡咁样噶嘛？ 系啊， 类似田鸡 系啊，系冇错。咁、嗯、原本系只蝉蜍嚟， 点解又系蝉蜍又系兔仔嘅？个传说系点？我都唔 系啊，你梗系唔知啦，因为我未讲啊嘛。 哦， 系啊， 未讲咧。 咁多废话，快啲。 肺腑之言啊，快啲吐出嚟。 咁咧，阿嫦娥啊，佢偷嘢食啊，偷咗啲长生不死药啊，咁啊食咗啦， 飞上去。 系啦，喺月亮咧变咗一只蝉蜍， 佢变咗蝉蜍。 好唔開心喎、啊，靚女嚟嘅喎，上 係啊係啊， 你又知 睇啲小學書係畫到好靚 嘅，係啊， 咁 係啊。 咁其實咧，點解變咗蟬蜍咧？其實喺舊中國咧，要將女性嘅地位貶低，係、 嗯、 啊，咁就話佢變咗一隻蟬蜍。蟬蜍又好核突㗎嘛、 嗯， 幾乎啊核突過我係咪？ 哇，咁樣好核突喎！ 幾乎啫，未到未到。 都已經好核突。 係咪好似成身一卜卜咁㗎嘛？係咪啊？生嘢咁㗎嘛？ 生嘢。 係啊係啊。係咪似嗰啲青蛙嗰啲？ 瀨蝦 啊！係啊係啊，即係好多好似有啲有啲。 我又唔覺得好核突，係啊！我真係唔覺得好核突。 啊、你覺得蝉蜍核唔核突啊？ 我成日對住你、啊，我都唔覺得你核突。 似月亮嘅表面嗰啲嘅花啲花綠咁 啊， 白啊！你話靚又得。 其實馬老師啊，我唔知阿硬校長有冇聽過。其實不同國家咧，對呢個月亮嗰個陰影咧，我哋一見到上面嗰啲黑色黑色咧，有唔同嘅傳說噶嘛。我哋中國就話佢係嫦娥同兔仔啫，其他國家有另外一啲講法 嘅。有啊，啲咩嚟 啊？但我而家我唔記得，我就記得呢個講法，即係唔同國家對嗰啲陰影嘅。解釋都唔同 嘅。我試下講下接接阿馬老師啦。嗱、啊，中國人咧，月亮圓嘅時候咧，就當係嫦娥咁樣嚟去以娥娥咁啊拜佢啦，就團圓啦，又食月餅啦 ，moon cake 啊嘛。咁但係西方人咧，當月亮圓嘅時候就唔會咁諗嘅咯喎。 係，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Dracula。 啊！有人狼出現喎、啊，係咯，有人狼喎、啊。佢、 嗯、 當個樹嘅圓碌碌裏邊啲陰影，可能係個狼影都唔定喎、 嗯。 逢係月圓嘅時候咧，人狼就會出現。 係喎，係 啊，呢、這個人狼咧，就令到啲人咧都瘋瘋癲癲啊！所以月亮咧，本應咧就應該係月神啊、 嗯、 ，Luna、 嗯、 啊，呢、這個月神拜月神啦、啊，呢、這個係太陽神嘅。 嗯 太太 阿波罗 啊，阿波罗嘅太太，或者有啲人有啲传说话佢系妹妹啦吓。咁 星期日咧，新地咧就派太阳神。咁、 嗯、 星期一咧就派拜月亮嘅、嗯，所以月亮咧 moon 啊嘛 ，M M O M O N， 嗰只蚊。 咁啊蚊地就拜月亮。 咁 Tuesday 咧？ 啊！呢、這個就下一次先再講啦。又講到雷神啦，又講到啊龍神啊，乜神都有啊。 孖寶啊！ 因為每個星 期啊，校長啊，我以前我聽過 星期 聽過一個好似咩天狗吃月係咪啊？即係個月亮咪一路由圓到崩到係咪只狗喺度咬佢啊嘛？係咪有冇呢個故事？ 係咩咬就唔知問下馬老師。 你講緊嗰個係月石 月缺 唔係啊？月缺一路月缺 月亮月。月者缺也嘛咁、好啦，咁讲到个头先讲到边啊？马老师啊， 我点知你 唔掟树啊？你 啊，你就话咧，我冇 住嗰度蚊地， 蚊地嘅时候咧，就 原来 Tuesday 你又话唔讲啊嘛？ 你知唔知今日蚊地有咩特别啊？ 七月 三号系年啊，呢个农历年嘅十六啊。十五十六都系月圆嘅， 所以 今晚咧小心啲，可能有月亮好似 人 狼出咗呢个西方嘅传说啫。咁啊，其中啊月神咧，头先讲 Luna 啊嘛，咁佢搞到人咧就疯疯癫癫，都唔知系咪靓得滞啦，或者人狼出现啦，就 lunatic 咧，就 是、加 L U N A T I C 啊，都会系疯癫咁嘅意思啊。 咁 所以呢种咁样 嘅 呢种咁样嘅传说咧，就千古不变。不過而家俾中國文化衝擊咗啦、 嗯， 月亮圓嘅時候應該團圓，開開心心， 開心心，即係唔係人狼啦、 啊？有冇人狼就問馬老師出唔出嚟啦、啊？但如果我哋食月餅嘅時候咧，就應該要諗。系开心， 佢唔知唔识啲嘢就全部话问我，我发觉咗啊！ 唔系嘅， 我尊重你啊嘛， 唔使 保啫，大家。 咁马老师，你头先讲到边度啊？ 嗱，我又即系月咧，譬如话中国就系正月啊、二月、三月、四月啦、啊。其实中国人真系好犀利嘅，佢每个月份咧都有个 別名嘅，你哋有咩知道啊？ 即係一月就係正月咁樣。 係啊係啊，有咩月份有別名？你哋知唔知？ 唔知喎。 我先立立月嘅喎， 係啦，立月啦，立月就係十二月啦，係啦。咁啊，仲有啲咩月啊？ 喜月啦。 喜月。 立完就喜啊嘛。 你出一出去， 喜月啊！ 趕校長走，你就大膽啦。 正月咧，正月咧，其實咧，佢哋都有好多嘅唔同嘅叫法，譬如話叫做人月啊，人係 一個人嘅人， 唔係嗰個 企人邊個 人字嘅人， 好似個王字咁樣講，有頂帽， 冇錯冇錯， 子丑人卯嗰個， 子丑人卯係啦係啦。嗰、那個人月啦，因為其實正月咧有好多好多名嘅。咁以前咧點解咧？因為咧佢哋覺得咧植物可以植物亦都可以係入月份嘅，因為咧譬如話邊個月嗰啲花開得好啊，咁就用嗰個花嚟做月份。 咁例如咧， 桃花你估係幾多月咧？ 二月、 三月， 我二月，新年係二月。 桃花 一月咯， 桃月即係桃月係啦，錯。 唔系二月， 二月，杨洋系二月。 错咧，你咧？ 五月咧，五月花 唔系，桃花系三月。佢哋觉得咧系即系桃花咧系三月份农历啊， 系咪一个开放嘅 系啊？ 个 花系啦，即系最靓最靓嘅系啦。咁你哋觉得咧，如果系八月咧，会系咩月啦？ 谷月。 即是菊花， 菊花应该是盛放的八月。 佢都系仲系讲紧花噶，而家仲系讲紧 花。花花系啦，谷月我话俾你听系九月就叫谷月。 秋天啊，会唔会 系啊？ 开始秋天 系啊系啊。 咁八月系咩？ 八月系咩嘢咧？ 我哋识我会唔会买到噶？系翻去买唔买到噶？ 我上个礼拜五教过大家嘅。 一个字噶。 哦，杜鹃。 桂月啊， 桂 月系啦，即系北京市花就月桂啦。每个月咧都有唔同，我想问下啦，英文有冇呢啲咧？ 都有噶，每个月点解嘛？头先已经讲咗，你冇听说七月咧、八月咧都系。 你讲嚟讲就七月、八月， 七月冇讲啊，讲八月啫嘛。 啊啊，七月都有，都系。 July 嘛 ，Julius Jesus 咁啊 ，July 嚟嘅。咁啊，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咧，讲真，以前又唔系咁解嘅。九月咧，以前咧系解 七月 啊。你谂下 September 呢个字咧， 系讲七月噶， 同 Seven 呢个字系咪好相似啊？ 唔系 September 啊，啫嘛，得 S E 两个字 都似噶啦。 我记得我 November 咧同个 line N I N E line。 好，你讲。 我细细个老师有讲咧 ，October 咧十月啊嘛。但系同 octagon 八角形啊，即系同十月同八系有啲关 系。有啦嘛，直情就系本来 octopus， octopus 咧就系十月，而家系十月啫，以前系八月嘅。 冇错， 就正就因为海撒大帝咧就定立呢个咁样嘅新嘅月份咧，就加咗两个月。 点解佢要咁做？ 十二可能系会呢个周期完整啲啦，24 即系以前得十个月嘅。 以前十个月啫，即系古罗马啲历法。 系喎，但系一年365日系即系中西历法都系当365日嘅，基本上 历法咧 又冇争嗰几日。 再揾历法专家嚟讲啦，讲下个月份嘅名啊嘛。你头先问我个名啊嘛，咁啊就咁啊褪咗出嚟啦。所以有时咧九月啊、十月啊、十一、十二，佢原本意思咧系六七啊七。八九十 咁一月有咩意思啊？ 一月咧有月意思嘅，就系解头尾两边咧都系可以望到人嘅一个神啊。 头尾两边都望到人。 January 咧呢个系 Janus 呢个 神 呢个神 嘅名 出现嘅， 叫 Janus 系啦。咁啊 ，Janitor 就系我哋嘅啲看门口嗰啲嘅 门神 校工啊嘛，咁啊去看住。看住啊嘛，咁啊擺喺呢一個月份咧就好啦，瞻前就可以顧後啊。 係喎，佢又望到 December， 可以又望到新嘢。 冇錯啦，即係有時褪啲月份咧係有啲意思嘅。不過講翻個月咧，頭先講月咧，我諗大家都會開心啲。除咗話團圓之外咧，仲有一個叫蜜月啊。 蜜月 ，honeymoon，honeymoon 係 啊。嗱，我有研究 honeymoon 啊，點樣研究法？ 以前咧啲人新婚咧。就個男女咧就要匿埋喎，你知唔知點解啊？ 匿幾耐啊？ 匿一個月咯。 哦，成個月所以叫 係啊，真係要匿埋。咁咧匿埋做咩咧？就係俾啲蜜糖酒個新郎哥飲。 你知唔知点解啊？ 主要原因咧就惊嗰种嘅新婚嗰种嘅 开 心咧，就好似个月亮咁样，又圆又扁又缺啊！咁、你匿埋咗咧，就睇唔到个月亮啦嘛。即系啱啱好月亮个周期咧，圆与缺之间咧，佢就唔会出现啦。咁所以咧，又韞佢一個月，但係冇嘢做，咪飲啲酒咯，甜甜蜜蜜咯。 同埋嗰啲酒咧，對男士係好好嘅，好補身嘅，所以咧就係叫做 honeymoon 啦，係啦。咁阿小羊羊蜜月，你作一句啊。 你俾啲時間我哋先。 系俾啲时间佢啊！ 好啊， 完之前啊，好 啊，好啊，好啊。月亮有冇嘢补充啊？ 哇，月亮头先讲到有人狼出现啦，咁啊，我哋都估下估下啦，咪要 好啊？ 你又估下啦 ，moon 啊 ，m o n 啊 ，moon 呢个字咧，除咗西方俾人谂都系月亮有人狼出现啦，啊，都系啲唔开心嘅嘢嘅月圆嘅时候啊，会影响情绪，啊 mood 啊 ，m o d mood。呢、這個都係情緒同 moon 都有啲關係， 即係月亮影響情緒，所以 就有啲降退啊嘛， 係啦，又有啦，啊生理又可能有啲變化咧。咁啊，哦，咁我想大家估下啦，當你十下嚇喺個月亮又人狼出現嘅情緒唔開心嘅時候咧，就最似咧一隻動物嘅 monster， 一隻鳥類 啊。 咁啊，你估下呢個鳥類係咩鳥？ 英文 啊，英文同 moon 好相似。 不得了， 不得了， 真系不得了，不得了， 忘不了， 太求其了。 咁你估忘不了，我估不得了， 太求其了， 求其了，啊，最后生 不知道了， 快来了，快来了，冇人识啊！啊，原来 moon 啊 ，m o n 啊 ，m o o n 啊， 同一只雀。 诶，冇咗个 M 呢个字咧，变咗 L 呢个字 ，L O O N loon 啊，呢只咧就叫傻鸟啊，啊，有个样子有少少似在座某个人咁啊，咁佢咧就特别咧就咁嘅，佢咧中意潜水， 即系雀仔啊， 即系雀仔中意潜水， 系咪捉鱼啊？ 一来系捉鱼啦，梗系要食嘢啦，潜完出嚟之后咧就大叫，喺度笑嘎嘎嘎咁样，喺度笑傻下傻下咁样啊，一则就突然而嚟喺。水底裏面走出嚟咪嚇到人咯，咁、我唔知呢個係一個嚇到人嘅方法，係咪一個方法啦？咁所以咧就 loon 傻鳥咧係亦都係， 但佢傻鳥唔係一個學名嚟噶嘛，佢啲人笑嚟 俗名嚟嘅。 我知道，但係佢係咪大嘴鳥嘅？係咪即係大嘴鳥？ 好似一隻鴨咁樣噶啦， 好似鴨嘅， 所以傻下傻下咁樣，又潛咗落水，又走出嚟，又大叫咁樣，咁所以咧就可能月圓之夜嘅時候會容易走出嚟嘅。 好，明白曬， 諗到。咁得啦，结婚要去 honeymoon， 得闲做下傻鸟卵，好快到十二点，卵卵卵， 系 end 到 end 到，好嘢！ 你啊讲咗个答案啦，傻鸟咧就卵走出嚟，哇，真系聪明绝顶啊！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阿马老师，你仲有冇 round up 啊？仲有分几钟？ 冇啦， 吓。 交俾你。 我们应否显得快乐，近乎生死之间拼搏，爱情不敢讲得太多，惊开口会醒觉，自磨力多剧烈难多，困难都不等于会尽快过，无心多好心慌，一切未算好，当做娱乐还好，亦难及你的错，变成了我的喜好，任你的人。真心的关心也得一吻，而骗的人发现信任亦有可能非缺陷，然可称一种美德，是你表情。

放松范围咧，继续讲下电影啊、电视啊、剧集啦。咁、我今个礼拜咧睇咗八集嘅泰国剧，叫做《Delete》，永久删除。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啊？在座嘅睇咗啦， 我冇睇。 OK， 好啦。咁首先呢套戏咧就用一个叫做比较非自然嘅一个手机作为故事嘅引子嘅，即系呢一部手机咧就系、如果我帮阿马老师影咗相，嘈一声咧。马老师就会消失在呢个世界上啦。嗱，呢一个咧就系成套戏嘅故事嘅骨干啦。咁样就系讲人性嘅嗰种叫做阴暗面。咁样佢唔系好即系不停讲恐怖又唔系嘅。首先呢部手机咧就落咗喺一对男女嘅手上。呢对男女咧本身已经有老公啦、老婆啦咁，但系佢哋咧就中意咗对方，就暗暗地咧经常喺个男仔屋企偷情嘅。好啦，咁话说呢个女仔咧，即系呢个人哋嘅情妇咧，有一日超级市场，有个女仔走埋，姐姐啊，可唔可以帮我影张相啊？就递俾佢手机，咁佢唔知噶嘛，就帮佢影，影完之后，哦、唔见咗，佢就好惊，就攞咗翻嚟同嗰个男仔讲，唔知点解有部咁嘅手机。好啦，其实呢个世界上，如果你有呢个手机，你会唔会将佢去 delete 一啲人咧？咁样，即系当然你就咁谂咧，你系唔会嘅，系咪？因为始终有个人嚟噶嘛。但系因为咧呢一个男仔咧，俾个老婆知道咗佢嘅恋情啦，就话要揭发佢，话俾世界听你系个咁样嘅人，因为佢一个好出名嘅作家。好啦，于是呢个邪恶嘅念头开始就升上佢嘅心，我应唔应该用我呢一个得到嚟嘅手机去 delete 咗我而家呢个老婆咧？咁样，咁我就唔喺度剧透啦。咁而呢戏里边亦都讲到嗰个叫救赎或者叫做赎罪，譬如我啦 delete 咗马小强咁啦吓。 哎呀， 我好后悔啦，我好想佢翻嚟呢个世界，咁我就叫阿 Sarah 你 delete 我啦 ，delete 咗我之后咧，佢就可以翻嚟嘅，你明唔明？如果有一日 一命换一命咁样， 一命换一命，如果我好后悔，我唔应该咁样对我老婆，好啦，我 delete 自己 ，delete 咗之后咧，我老婆就可以翻翻嚟嘅，就系讲人性嘅， 即系自己影自己都得， 自己唔得，要揾另一个人影嚟。就係咁咯，咁成套戲咧八集就係用一個叫做人性嘅險惡，點樣去互相由呢個兩呢啲四個男女啦，因為佢哋每個人都已經有個老公老婆啦，點樣喺呢個婚姻失敗啊、瞞騙啊，而用呢一部手機 delete 呢、這個，佢又 delete 翻佢，咁跟住又加埋好多嗰啲都幾得意嘅懸疑劇，就講、 如果你有呢部手機，你 delete 邊個？ 哇！佢只手指已经想 上紧嘢 喎，唔系我伸只手出嚟咧，系话 我唔会 做 人嘅。 我伸只手出嚟，我唔会咁做。 你睇到啊？ 我都相信佢咁样。佢最后嗱，嗰啲叫咩啊？一线之差就你，同埋唔会咁做。 我只手太快，我只手太快。 Michael 大佬系唔会咁做嘅。 我只系伸呢只手。 人性嘅测试啊！ 人性嘅测试。 咁你咧？ 人性嘅测 试。你问人啦，人哋答咗你啦，系嘛？ 我会建议影一张 group photo。 点解啊？ 全部人自己晒。 哦，影埋自己。 系啊。 好啦， 好啦，咁我要介绍嘅呢一个咧就是一个劇集嚟嘅。咁啊，讲真咧，其实都几辛苦，因为煲晒之后咧系要起码八个钟头或以上，因为八集，名字叫做《核灾日月》The Days。咁因为咧就系讲紧311咧发生喺日本嘅就系福岛核电厂嘅呢一个灾难事件嘅。咁其实咧佢就系到而家嚟讲嘅话仍然未解决噶。有时间唔中大家都会喺新闻度会听到嘅就系究竟应该要点样搞咧咁样。咁其实就系来自呢一个嘅真实事件改编嘅。咁而个剧本咧就系来自边度咧？根据住嘅就系佢哋嘅福岛第一核电厂嘅有一位叫吉田部长，因为一直由海啸之后，佢哋发生爆炸，发生嘅所有嘅问题嘅话咧，都系呢一位嘅部长咧，佢系全程睇住嘅。咁亦都因为嘅就系好可能有一啲嘅辐射或者有啲核污染嘅话咧，佢亦都系英年早逝啊吓。好啦，咁佢就做咗一啲嘅证词，咁啊就出咗有一本书就叫做《吉田的证词》，同埋咧就系啲记者采访调查一啲记录咧，而喺里面咧就系改写嘅，所以佢就系还原翻究竟喺呢一个嘅311嘅事件，佢哋喺呢个海啸之后，核电厂发生咗事故嘅时候嘅话咧，之后嗰七日里面究竟发生咗啲乜嘢事？咁而且咧就系你会见到嘅就系全剧共八集，而每一集大约系个零钟头到。咁其实你会睇到里面嘅就系佢会分三个唔同嘅面向嗰度咧去讨论呢一件事嘅，包括嘅就系喺当时嘅日本首相啦，佢要面对紧一次又一次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嘅话，佢会点样去面对啦？其实我发觉一样嘢嘅就系都系质问啲专家嘅啫。咁又另外啦，所属嘅东电究竟喺呢？ 呢件事当中嘅话，佢又点样去解决每一个嘅难题，同埋包括嘅就系政府以及系居民佢哋嘅质询咧，或者系政或者系记者嘅一啲质询咧咁样。咁当然咧，里面有好多嘢嘅就系话，即系讲得嘅，唔讲得嘅，又或者就系佢哋要点样去第一线嘅员工。不惜去犧牲自己的健康的情況，就要去到深入去第一的現場那裡的話，要 去搶救等等，你都會見到有很多的這些災難性的，又或者是一些都幾犀利的爆炸的場面的。好啦，咁仲有的就是話企業裡面的員工，他哋點樣在自愿留低去做呢一件事，定系嘅就系当佢疏散嘅时候嘅话，佢哋又会系采取一个乜嘢嘅人性当中嘅一啲一啲挣扎咧，系嘛？ 即系边个走先啊？都 边啲走，边啲唔走？你究竟点样抉择去留低唔留低？以及嘅就系呢一个嘅企业，当喺有啲事发生嘅时候嘅话，究竟呢位吉田嘅本部长佢会希望嘅就系点样咧？即系曾经有一啲位置你都会觉得好感人嘅，即系譬如可能佢会觉得，如果要留低嗰啲，希望系六十岁以上嘅，如果系后生嘅嗰一班嘅话咧，撤离，即系佢会下呢啲咁样嘅命令等等嘅话，当中你都会听到有，即系你都会感受到有某啲嘅人性，当喺面对紧一个咁大嘅事故同埋一个大灾难嘅时候，好啦。咁當然啦，亦都係可見到嘅就係核電廠其實喺爆炸之後，佢哋嘅第一線員工點樣會冒住呢一個輻射嘅污染同埋佢哋嘅風險，佢會拼命搶救啦。死線其實有好多嘅，可能嘅就係呢一頭佢以為嘅就係啲核輻射會比較減低啦，點不知佢又升啦。佢每一集其實基本上都係面對緊唔同嘅一啲問題。咁究竟佢哋點樣解決呢？生命當中嘅話，你點樣同佢哋搏鬥咧？又或者係當中嘅話，你會見到嘅就係一啲嘅精神所在啦，咁樣演员方面嘅话，我必须要介绍，因为我好喜欢嘅有一位嘅日本嘅影帝级嘅演员，佢就系叫做役所广司。仲有嘅就我哋好熟悉嘅就系有竹野内丰，同埋嘅就系小林芬等等嘅一啲大级嘅演员嘅话，喺里面嗰度咧都有好精湛嘅演出嘅。咁如果大家都好想知道嘅就系究竟嗰件事呢、這个咁重大嘅事故背后嘅一啲嘅嘢嘅话，其实大家不妨可以睇睇呢一个就系 The Date， 同埋就系呢个叫做核。災日月嘅， 睇到人性光輝啊！為咗排海水又即係沸沸揚揚， 係啊！其實佢係未解決嘅，因為呢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嘅就係即係用核子嚟去發電嘅話，係一個兩刃刀嚟嚇，即係其實係幾大嘅一個問題，大家要深思。 睇新聞，佢形容咧，如果真係排嗰啲海水排出去咧，日本咧先去咗去了美國那邊，再轉回去韓國那邊。還有呢，他說因為呢很多時候呢他隨著天氣呢就蒸發了上去又落雨，其實呢周圍都有機會有，即係我睇新聞報道就 是，其實走唔甩㗎啦，佢一排出嚟。 係啊， 但估唔到佢走咗去美國先。 係啊，佢跟住水嘅流向去咗嗰邊，然後再轉翻翻上去。 全個世界都有事。 係啊， 好，交俾你。今次咧就介紹一個電視劇啊，都係日本電視劇。我諗我都係第一次介紹電視劇，因為咧又係啦，呢排又睇咗另一啲電影啦，但係發覺都好似講唔到喎，唔想介紹咁，不如就介紹一個日本嘅電視劇，因為我幾中意呢一個劇情嘅，可以講一個名先。呢、這個電視劇名咧，原來佢由九十年代開始就不斷咁樣去做一啲新嘅 series 嘅，咁就係叫做《世界奇妙物語》，係啦，呢一個係for 2023年嘅夏季，咁喺日本咧就我諗係六月中嘅時候咧就做咗呢一集嘅電視劇，咁佢咧一集咧就我睇咗就係一個鐘頭。個半鐘到，係啦，大概個半鐘到啦。咁佢入邊咧就包含咗幾個嘅奇幻故事嘅。咁我諗啲劇情就同頭先 Michael 大佬介紹嘅嗰個咩啊 Delete 都差唔多啊。佢哋有啲特別嘅劇情，或者入邊有啲特別嘅寶物，一啲物件咧係會引發咗成個劇情嘅發生。咁其中一個我自己比較中意嘅劇情咧，就係講咩咧？我有一個大學生咧，叫做幸奈啊，咁啊幾靚嘅大學生，所以或者睇嘅時候都好想睇落去嘅。之後咧，佢就話啦，有一日咧，佢喺學校入邊咧執到一個神奇嘅眼藥水。咁呢個神奇嘅眼藥水就係咧，當佢滴完之後咧，所有人咧都會望住自己嘅。咁佢就喺學校上緊下堂嘅時候咧，就滴下覺得眼乾啦。一滴完之後，咦？做咩成个班房嘅同学仔都望住自己嘅 ？Even 佢走咗出呢个班房之后啦， 學校啊，條街上面所有人都望住自己喎。 係佢覺得定真係望住？ 嗱，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嘅劇情啦。原來咧之後發現咧，係佢覺得所有人望住佢啫。其實佢啲人咧都係做翻自己嘅嘢嘅，即係譬如做功課做功課，揸車揸車。但佢覺得啲人係望住佢嘅。Even 佢翻到屋企睇電視劇嘅時候咧，佢都覺得電視入面嘅演員做緊嘢都係望住佢嘅，因為 辛苦， 即係好搞笑。因為佢拍嘅時候咧，真係所有人成個 canteen 嘅人嘅目光咧都望住佢。食飯嘅時候啦，譬如我筆俾我女朋友食啦，但係咧嗰個男朋友咧都係望住阿恆內咧，係好好笑嘅。咁之後咧佢就好驚啦，驚咗成日咯。第二日翻到學嘅時候咧，佢就見到一位男同學，佢撞到佢，但係發覺呢個男同學咧竟然個目光咧冇留意到佢，即係。所有人都望住佢嘛，系个男同学冇望住佢啫。咁佢就好急不及待走埋个男同学度问：点解所有人都望住我，但系你冇望住我咧？个男同学就话啦：原来佢都有同样嘅眼药水。佢话咧：原来呢支眼药水后面以个标签都写埋噶啦。如果我哋大家滴咗同一种眼药水嘅人咧，我哋系唔会望到对方嘅。但系你会觉得其他人望住你，但系呢个其他人望住你咧，只系你觉得嘅幻觉嚟嘅啫。其实嗰啲人都系做翻佢自己做嘅嘢嘅。咁、之后咧，那个阿恒乐就会觉得哇好麻烦啊！滴完之后啲人会望住晒我。咁、那个男同学咧就唔系佢好正面咁样谂，因为那个男同学系想做歌手嘅。咁、佢就话啦：我 enjoy 呢一种俾人注视嘅感觉。咁佢就问阿恒乐，佢话其实你应该生活上面都有一啲。人你係想得到佢注視噶嘛？咁點解你唔好好利用呢支眼藥水？點解你要咁驚咁彷徨咧？咁啊，恆來就諗下落，係其實我都有啲人係想佢望住我喎。咁呢一個係咩咧？係佢係佢嘅親生媽媽。因為細細個講緊咧，原來阿恆來咧屋企發生一個意外，導致佢姐姐咧係不幸離世嘅。咁啊，恆來就覺得係。佢都有份令到佢姐姐過身嘅，亦都係因為呢一個姐姐過身嘅意外咧，係令到阿媽媽咧從此對佢不瞅不睬，咁所以直情係眼尾都冇睄阿恆來嘅。咁阿恆來就話：，咁不如就咁啦，我以後咧翻多啲翻屋企同媽咪食飯，因為佢哋唔係一齊住嘅。但係翻屋企入門口之前咧，我已經就滴咗呢支眼藥水先。咁媽咪咧就哇，一滴完之後，媽咪真係24小時都咁樣望住佢，佢就覺得嗰種滿足感啊，或者好開心，因為都成十幾年冇發生過啲咁嘅事啦。咁自此之後咧，就日日都翻屋企食飯，就同媽媽喺度傾偈啊，好開心咁樣分享下自己生活上面發生過啲咩事啊。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係拍得幾好嘅，即係又幾感動啊呢個位。但係啦，藥水眼藥水總有一日係會用曬噶嘛，而且佢用曬之後咧係講到佢哋係。買唔翻噶啦，系就系得一支嘅啫。咁之后究竟佢用晒呢支眼药水之后，究竟佢 点咧？ 点样咧？同妈咪嘅关系点咧？或者嗰个男同学又会点样咧？咁大家可以睇落去啦。我觉得个结局咧，佢都几估唔到嘅，系啦，我都几中意呢一个电视剧，因为佢唔同嘅奇幻故事，佢最后嘅结局咧都会令你哇乜原来咁样完都得噶，咁样而且又觉得。都 OK 嘅，我覺得，所以都推薦呢一個電視劇。 多謝， 多謝。好，到馬老師。 好，我介紹呢一部係一部舊嘅電影嚟，2015年叫做《智能伴侶》，伴係背叛嘅伴，係講一個AI 係肥嗰個伴添，即係你智能伴侶 啊，李小姐。而家系讲咧 AI， 唔系都可以噶，智能嘅系伴嘅女咁， 做一个肥机械 人 AI 伴侣， 系啊， 咁点咧？继续讲， 系佢，我觉得呢个故事好得意嘅，系以即系咁多年前已经有AI 人工智能嘅嘢，咁讲一个老板，佢本身有一个叫做 search engine 嘅大老板，即系类似而家我哋乜。谷歌啊咁嗰类啦，咁佢就挑选咗一个员工做一个实验，就去呢个老板嘅一个别墅，深山别墅嗰度，要坐直升机去嘅，然后做一个测试，因为做咗一个机械人出嚟，人形嘅女性嘅机械人出嚟，就要佢做一个图灵测试，即系由呢一个男同事去测试呢个机械人到底。佢有冇情感？有冇一啲已經去到乜嘢嘅 level？ 係啦，咁六日就要測試啦。咁而呢個老闆咧係有一個壞習慣嘅，就係飲酒，都係男人嚟嘅。咁而嗰個女機械人咧，哇！我覺得特技做得好好啊。佢個身體中間咧係透視，見到啲電線啊，啲燈仔。 你好開心咯，透視啊！即係哦，見到電線，對唔住啊，我以為你透，唔怪之你睇啦。 我都睇咗呢套戏，不过 哦，你有睇到啊？ 我记得佢好似介绍过， 你介绍过啦？ 介绍过有冇就唔记得，但我睇咗呢套戏咯。 不如你分享一下， 唔好讲 一 齐讲啊！ 我唔记得，你讲， 大家一齐讨论， 系啊，讨论都好啊， 系咪啊？ 嗱， 佢嗰個故事咧，我簡單講下啦，就係、佢去咗呢一個實驗室嗰陣時咧，就要幫呢個老闆去測試呢個女仔。但係咧，呢個實驗室咧，唔知點解咧，突然間會停電嘅。後來嗰個女機械就話俾個男仔聽，其實係我整停過個電腦嘅原因咧，就係話冇閉路電視啊。監視啦，佢就可以有啲心底話同呢個男仔講。咁咧個老闆咧，其實點解會揀呢個男仔咧？第一，呢個男仔咧，佢無父無母嘅，喺佢細個嘅時候交通意外走咗，亦都冇女朋友嘅。咁亦都知道佢睇咩鹹網啊，知道佢對啲咩女仔嘅樣係有興趣嘅，所以咧佢做咗呢個女機械人。其實呢個女機械人咧，不斷去 flirt 佢，不斷去引誘佢，目的。就是想離開呢個實驗室 ，Michael， 你又講下分享一下。 我只係覺得咧，佢將呢個女機械人咧寫到好陰謀咯，即係因為到最後個結局咧係好難估得到會發生咁樣嘅事。 我覺得好正。 你又會覺得哇，原來 AI 真係好恐怖。 係啊，佢其實嗰個所謂圖靈測試咧，同埋佢仲有一個叫做黑白顏色嗰個咧，佢呢個一啲 theory 嚟嘅意思就係話咧，佢有一個女仔，佢被困喺一個黑白世界，然後要個女仔咧去研究啲顏色，研究紅色啊、黃色啊、綠色啊乜嘢顏色。但係你諗下，佢喺個黑白嘅世界，佢點樣去睇到咧？然後放翻出嚟，然後見到哇，真正接觸到呢個五顏六色嘅世界，會有咩感覺咧？咁同埋，我覺得佢有啲哲理嘅，呢、這個我覺得真係值得推介。其實一個朋友介紹我睇嘅，我喺呢度要明謝翻佢。咁呢一套咧，我亦都琴晚咧就同阿 Leo 博士話俾佢聽，叫佢睇下，因為我覺得。真係可以探討一下啲 AI 人工智能嘅嘢嘅，但係完全咧冇啊李麗蕊你頭先嗰啲咁邋遢嘅思想啊嚇！ 佢講咩啊？ 思想 又話我為咗頭先睇呢套戲啊，完全冇嘅。OK OK， 係啦，你都誠意推介。 咁你都好失望喎、啊、 多謝推介。好啦，今日翻嚟十二點之後就有淑女關注組。 欺骗一下亦心光神怡，我自觉奢侈，从不牵手提防他要无疑，情感的欺诈是，大概需要恋爱是本性难移，承认自己的自私，凭慢性毒药温馨得到维持，被这世界丑化也愿意。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底刷风景？但你一脸动人，我们能否讲理性？给爱人麻醉，是受无人之境。吓他恶梦里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无辜为爱情，眉头一日现形，怕知当中报应。然后别去，我依然是丑星。问我可有想过令他会怀疑，有没有羞耻？何必牺牲？明明他更仁慈，谁都不忍告知。任我偷到一半幸福，却无名字。浪漫的黑历史，全部纪念日必须等到零时。野心无人便有我位置。若我可以放下，为何留底刷风景？是手无人之境，怕他恶梦里将我吓醒，任我偷到快乐，扮成无辜为爱情，内疚总是未停，担心一天报应。他有日发现，然后别去，我依然是惨死。 就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风 show 发人有吴若希嘅呢首《三人之境》，三十度气温，上嚟湿度78%嘅。今日咧间中有骤雨咧，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今晚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听日仍有骤雨同埋雷暴，除有数天，阳光八八就出嚟噶啦。12点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节目有淑女关注组啊。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就是活在当下。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仲要加埋我哋嘅小杨妹， 杨妹， 系啊，你好啊， 杨妹酸酸地， 系啊，好靓仔啊，好甜靓女，好 系 啊，杨妹好甜噶， 笃下佢先， 你唔好笃啊，马家姐，睇下你今日个肚点先， 系啊，你冇讲咁多，系啦，我哋嘅先嚟，我度咗个肚先啦，好唔好啊？即嚟啦。咁今日咧，我哋就睇下咧，上個禮拜如無意外，我冇記錯嘅話咧，去到36.5嘅。咁但係頭先我哋目測嘅話，就似乎見到佢咧，今個禮拜應該都好問水啦。哇！係啊，我小心肉滑啦，啲肉好滑。其實每一日咧，我見到你咁樣咧，逢禮拜日我都真係好羨慕你，又有小楊妹，又有再加埋阿懶喺度服侍你，有兩個靚女，真係開心。好啦。睇你个样子我应该知道正正麻麻地系嘛， 空多吉少啊， 真系空多吉少 嘅时候比较善，你知油份就会善啲噶， 油份我系啊，咁我明啦， 系啊， 啲脂肪跌晒出嚟系咪？ 系啊，37咯。 哦，但系咁样，我咧话俾你听啦，我上个礼拜咧揾阿菠菜莲啊，攞咗佢粒雪豆啊，呢啲系咪好嘢嚟噶？ 你唔使顾左右而言他， 你攞完之后 嗱，其实你原先咧， 唔系啊，摆落个饭度食啊， 唔系原先咧，我都想同阿懒讲一讲嘅。我哋根本上咧，今日咧，我哋头先喺咪后嘅时候有谂过，如果佢今日咧去到36嘅话咧，我哋就已经当第一阶段佢已经毕业啦，系咪？ 系啊， 但竟然嘅咋，我都话佢噶啦， 7月10日之前你自己话要达标噶。系啊，你爭一串啊！ 佢好認真， 我知啊， 我都覺得係。其實我 仲有嗰個跳舞啊， 係啊， 係啊， 你個跳舞啊，你唔好就 又未找數，你乜都未做。 之前即係下個禮拜一之前，你段片係要出街嘅， 係 啊。 应承大家， 应承大家， 系啦， 系 你唔好再攞，你执翻几粒豆，你抌咗佢啦，抌咗佢。 菠菜莲变咗卖豆，唔系菠菜， 关咩事 咧？ 唔系啊，我追求健康嘅呢样，其实好唔好啊？ 好， 好啊， 系啊，你可以捞埋饭啊，加啲 系啊， 系啊，加啲。 我每次 嘅 lunch 就系呢三粒豆， 好唔好？ 定系今日三餐？ 早午餐， 每餐一粒， 可以食药咁睇。 午餐你可以食两粒，因为早餐冇食，晚餐食一粒。 但系佢干晒咯。 唔紧要，你浸落啲水度。 唔止话36寸，26寸都得。 喂，如果佢咁样，我觉得佢真系 OK。系啊， 哎呀， 好可怜佢啲豆， 有几可怜啊！我哋咪仲可怜， 系啊， 陪咗你咁耐， 系啊， 不断咁样令我哋失望。 系不过好事咧，就系马家姐上个礼拜咧都有揾我嘅，佢攞咗个验血报告。 哦， 系。 系 啊， 我即刻第一时间问佢。 系啦，佢好 惊， 唔知得唔得啊？嗰啲咧，又唔知自己之前系几多嗰啲咧， 系啊，就唔理自己咁多年嚟。 咁我即刻睇一睇翻个 record 啦，即系佢又俾我嘅。 系 咁咧，其实佢嗰个坏胆固醇啊，系降咗好多啊。呢个系可喜。 氣可賀嘅。咁啊，計埋即係佢一月俾我睇個報告啦，同埋六月啱啱個抽血報告啦。其实佢个坏胆固醇咧系跌咗 37.2% 嘅， 哇！ 呢个系好，即系基本上佢嘅坏胆固醇之前系超标嘅，而家系已经达咗， 因为之前太坏啦。咁即系其实而家都坏，但系喺坏当中嘅话， 而家 少 坏， 少坏，咁都系 大 坏啊！我唔系好明呢个逻辑。 即系小小坏安慰， 达标坏，之前系不达标大坏， 系咯，即系之前系大坏蛋，但系即系而家都系一个坏蛋， 小补蛋， 系啊，系啊，咁原因系因为其实佢真系喺平时食嘢方面， 佢系有调节咗嘅，即系菜同埋生果膳食纤维系好帮助，对于呢个降低坏胆固醇系好有帮助嘅。 OK， 咁所以佢呢方面都系尽量都即系。七日可能做到三至四日啦， 我想 你谂下一个咁 hea 嘅都可以做到，即系大家都好容易做到咯。 哦、你呢句说话就真系非常之 系、啊、 一个好鼓舞， 系 啦、啊，即系佢咁都得，系 咁都得， 冇人唔得噶啦， 系 得咗， 系嘛， 系啊， 系 啊，所以 即系唔系咁难嘅啫， 唔系太难，即系最 我同意， 最主要系即系做好三件事啦，佢食够菜，食够生果， 饮够水。 系啦，即、uh-huh. 系简简单单， 你都唔求佢做运动啦、 啊， 你好似少咗一样嘢。 我有啊， 我 覺 得我做你一日做，你一个礼拜做一日啦嘛。 系啊， 仲要去到嗰时候，你要热身一个钟啊嘛。 仲要话呢排落雨啊，我唔做得啊。 系啊， 系咪啊，马老师？ 咁多 啊， 马家姐好多藉口啊， 我死得好惭愧啊，变咗杨妹。 杨妹都听到 闹得好， 杨妹今日一翻嚟听讲我就马老师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咁有冇大饮大食啊？ 系啊，佢唔敢答啊嘛。 马老师起降啦之后， 系啊，因为佢冇报告佢星期日食咗啲乜嘢， 哦、 报告咗星期六嘅。 哦， 星期日 我心地唔好，叫佢闹人 好嘢啊！真 系问候佢，系啊，我都食好嘢嗰日。咁你自己从实招来啦，嗰食咗啲 咩 啊？ 食咗啲咩啊？ 又开 party 啊？ 日 因为佢净系开 party， 佢就会净系俾两个字你开 party。 系啊系啊 系啊，食嗰啲乜嘢我自己都唔知啦。咁、 啊、 样 系啊。 寻日好简单，就食咗节瓜咯。 唔系讲紧琴日啦，讲紧你冇 星期 一 日 啦， 星期 日佢就 系 琴日啦。 系啊， 同屋企出咗去食饭。 啱啱先话食节瓜，跟住同屋企出去食咗去食。 唔系，你我搞乱咗啊！book 咗间房， 系 八个人。 你唔使讲呢啲嘢，你就讲你食咗啲乜嘢，即系等于头先我哋问佢系啦，跟住佢同你讲话啊，我而家食雪豆嘅一样嘅啫。系啊，你冇顾左右而言他，好唔好？ 你食咗啲乜嘢？ 有鱼， 嗯， 啊鸡就冇食啦，屋企人攞走， 系 炒饭都攞走，有个龙虾伊面，食咗几嚿龙虾。 伊面有冇食啊？ 有 啦， 几住几大住先，几细住的？ 一个碗仔， 一个碗仔即系三个碗仔咧，几住就系咪？嗯， 系咯， 系啊， 然后就 啲油 西兰花 嚟咯，西兰花， 西兰花有一个炸嘅，唔知乜鬼嘢，我咬咗两 炸个唔知乜鬼嘢， 系可能系啲蟹嗰类。 逢亲炸你都好好食噶啦， 系啊，跟住有一个咩鹅掌。 鹅掌 OK， 鲍鱼就菜，我食好多菜，鹅掌食咗一只， 系 鲍鱼唔好食，因为日日食， 唔巴闭 系咪咁好咁好，唔怪之咁样啦，系啊系啊， 咁上下啦，系啊，即系菜水果咁样， 咁食咗一餐啫，琴日 系啊， 一日食一餐， 晏昼唔系又饮茶咯， 哦饮茶， 哇， 即系。饮茶就食虾饺一粒肠粉两嚿啊， 嗰类啦， 真系 炆米啊， 系啊， 系 咩饮茶佢个份量系控制得好咗嘅，比之前 系啊， 系，但系佢个晚餐唔得咧，嗱，同埋听我你都知啦， 咁你 一十只手指都唔晒，咪都咩啦，都唔够数， 系啊， 即系你今日嘅午餐同埋晚餐咧，相对嚟讲个份量就要少啲啦，想 balance 翻你琴日啊。如果唔系你嗰37寸咧，就继续向上，唔系向下噶啦。 系啊， 望住三粒可怜嘅豆， 冇人同你讲我几粒豆啊，同你讲， 系啊， 帮唔到你噶啦，救唔到你。 系啊，我真系希望你好认真嘅去达标36，咁我就可以 discharge 你。 系啊，我都系咁话，放监啊，你识就系啊， 我就为你 discharge。 我三粒豆快啲爬埋佢。唔好拧翻转头， 唔好讲再见， 唔好讲再见，唔好醒翻拧翻转头，知唔知啊？系啊， 好，杨妹，你会支持我咩？ 我梗系会啦， 好的 ，always waiting for your dancing 啊。 讲咩英文？ 佢今日要谂埋啲指标啊，谂住系点样找数啊？ 系 啊，我 想你系真系自己去。 肉跳舞，系其实系想你做啲运动， 系啊， 系啊，咁啊就包俾阿小杨妹，系啊，好地督促佢咯。 我家姐成日都唔 call 我， 系啊，咁你 call 佢啊 ，call 爆佢机， 系啊，你 call 佢啊嘛，可以。 你试下， 得啦，你个 case 嘅话咧，我哋暂时讲，我哋摆低先，好冇？ 嚟吧， 系啦 ，bow close。咁我哋要开个另外一个 file 咯，就要讲讲个关于嘅就系烧鼠 嘅 食物啦， 系啊， 瓜果。 冇錯， 正呢、 啊、 一排真係好正， 係 啊，因為嚟緊七月頭有小鼠啦，跟住七月尾有大鼠啦，咁、大家就會即係想食啲燒鼠嘅食物， 係啊，冬瓜 好熱 啊， 冬瓜非常好， 係啊， 西瓜都非常好， 係係，咁、所以我哋即係喺營養學角度咧，燒鼠嘅食物咧通常係水分比較豐富啦，因為你出汗出得多嘅時候，你都要補充水分， 同意啊， 係啦，咁我又俾大家估下，以下呢三。只瓜，边只咧水分系最高嘅？ 好 ，A 冬瓜，B 青瓜，C 丝瓜， 冇得倾，我都系定冬瓜，系啊， 冬瓜 ，very good， 稍微有脑嘅都识啦。 你冇脑都食，有脑一定食啦。 系咁犀利系嘛？好，讲多条先。咁啊，你话冬瓜最高啦， 系 咁啊，跟住咧青瓜同埋丝瓜咧，边个最高啊？ 丝瓜， 我觉得系青瓜， 吓 青瓜， 你讲丝瓜嘛？ 佢讲丝瓜， 有脑都只系青瓜啦， 系咧，咪证明啲人冇脑咯。你真系惨啊！ 我叫啊，我叫啊，望天爷删咗我条， 系揸手嚟训练，系啊。唉，冇再讲啦。 系啊，其实咧，佢哋嘅水分都系好高嘅。咁、如果以百分比嚟计咧，一百克嘅冬瓜咧有96.9%系水分。 哇， 咁夸 张啊！ 高淋咗好好食。 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足够嘅水分咧，就帮我哋即系利尿啊、去水肿啊嗰啲方面。 正正正。 咁青瓜咧有96% 啊，都唔渣， 都唔弱喎。 系啊， 青瓜咁咪同冬瓜一样？ 唔同，争 0.9 啊，争0.1都系争少少噶。 争0.5寸腰就 系 争0.5寸腰噶啦。 有脑嘅都知啦， 0.1寸就系争0.1寸。 唔好意思，我 达标就未达标。 首先咧， 36都系未够36。 唔好放过佢啫，好系继续 吓咁有脑啦。 自己攞嚟， 哎呀， 死啊！ 哎呀，天啊！好，继续 有报应。 咁咧，其实青瓜咧个膳食纤维都 OK 嘅，每一百克即系你唔刨走个皮咧，都有1.3克嘅膳食纤维啦。 咁即系佢留个皮嗰只更好啦， 系啦， 做沙律嘅时候留翻个皮， 冇错，系啦。咁跟住咧，去到丝瓜嘅时候咧，其实都有94.6% 系水分啊，咁其实都高噶，系啦。咁啊，生菜啊、芹菜嗰啲咧，都有95% 噶，所以你食起生菜嘅时候，你觉得个水分啊、芹菜即系咬落去，其实好多水系 变 咗 出 嚟 嘅， 系啊。 咁之余咧，生菜同埋芹菜咧个维他命 C 都好丰富啦，系啦。好，咁又俾你哋估下啦。番茄、苦瓜同埋西葡萄，即系 zucchini 啊，三样边样嘅水分系最高咧？ 番茄，番茄， 番茄， 番茄咩？仲有咩啊？ 番茄， 番茄、苦瓜同埋西葡萄。 番茄嘢系咁嘢，揿一揿佢啲必 系， 系爆汁， 系啊， 所以一定系番茄。番茄 有冇脑都识， 系啊，跟人啫嘛，冇脑都识跟 啊。 哎呀，好痛啊！ 系嘛，系嘛，小妹，你家姐今日真系惨， 咁啊真系冇脑都跟啱啦，咁先。 哎呀， 真系番茄， 系，系啦，番茄咧就有94.5% 啦，即系你咬出嚟真系好多水分啦。 系啊， 咁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嘅，即系话要食到佢嘅茄红素咧，必须咧系要 加热， 系啦，冇错啦，先出到嗰个茄红素。咁去到苦瓜啦，咁有啲人鍾意食，有啲人唔鍾意食嘅。 我好鍾意食㗎， 我都超鍾意食。 你 又 鍾 意食？我好細個食， 細個係唔鍾意食，但我即係大個咗就覺得好 好食。係啊，開始年紀大。 半生瓜嘛， 系啊， 苦瓜咪真系咁多人中意 吃得苦中苦，苦为人上人，系啦，冇错。咁咧，苦瓜其实都有94.3%啦，而且苦瓜个维他命 C 都系好丰富嘅，佢每100克嘅时候咧，维他命 C 有53毫克嘅维他命 C， 都算系啊，非常好。咁 zucchini 即系西葡萄咧，就系有94% 嘅水分嘅， 呢个都好熟， 即系青瓜嘅。親戚咯， 哦，我知邊只啦， 係啦係啦， 嗰只特別貴嘅香港買， 係因為有好多人咧就會攞嚟刨絲，跟住整zucchini noodle 咁樣，係啦係啊，咁一個好嘅選擇嚟嘅，好咁我又俾你哋估下啦， 嚟嚟嚟， 係啊，海帶、青椒、椰菜花呢三隻邊個水分最高？ 海帶， 海帶， 好叻啊，啱，係啊，係啊。 因為你 feel 到噶嘛，係咪？海底因為你係啊， 冇 海度嘛， 有人話椰菜花咩？ 都有嘅，你唔好咁樣。 係啦， 係啊，屋企可能有啲人搭椰菜花，你何必要咁啫？辣興曬其他聽眾，對你嚟講有咩好處啫？ 系你辣， 我辣听你啫。海大 胡辣火头系啦，咁嗱，海大有93.8%啦，好高啊，系啦，咁青椒92.2%，椰菜花同埋椰菜咧都有92% 嘅水分，咁呢三个即系收翻我哋讲嗰啲，全部都系90以上啦， 系咯， 系啊，好高嘅水分， 真系唔觉，我哋唔讲， 系啊，即系你 唔 好 觉， 系咯，椰菜因为干蒸蒸， 唔系即系你煮嘅时候咧，佢啲水 出水啊嘛， 系啊， 咦，同西兰花应该都系嗰类喎，系咪？ 椰菜同西兰花，椰菜花同西兰花系似。椰菜是菜，系啦，椰菜花 是 花， 系咁你话菜同埋花系咪同一样嘢？ 系啦，一个有花，一个冇花。 你下 个礼 拜答我啊，好。你翻去谂谂啊 ，OK， flower 同我有冇关？好嚟啦，唉，真系头痛。我可能食得多猪油啊，多提上脑。猪油上脑， 个肚比较膳，所以有 快啲啦， 塞住个脑 又嚟啦。西瓜、士多啤梨、哈密瓜， 唔好玩啦，定系西瓜 啦。 你都有问题，我觉得。 好嘢， 西瓜 沙拉姐英明。 嗱咁叻系嘛？咁如果西瓜同士多啤梨比，其实佢哋嘅水分争几多个 percent 咧？ 我争好多咯，我 一个 percent、两个 percent、三个 percent、 两个、 三个、 一个 percent。 杨梅 ，OK， 头先佢应该争零点几， 系啊，好叻， 好叻啊， 高材生嚟，高材生 人又靓，佢又叻， 知人识集一条咁又点啫？赢到全世界咩？ 个家姐学下个妹啦，争咁远， 哇，争咁少个咋？ 系啊，咁啊，士多啤梨91%，系啊，咁啊，去到哈密瓜咧有90% 嘅， 啊，哈密瓜仲少啊佢？ 系啊，少啲啲咯，系啦，咁啊，去到最尾一题咯，土、橙同埋西柚呢三只边个水分系最多？ 我觉得橙。 咦，唔係喎，土都有機會喎。 西柚都 咦係喎，有啲水蜜桃，水蜜桃係 啊， 叫做水蜜桃咧就係土。 嗰個廣告咧一咬落去咧，嗰啲汁彈出嚟啊！ 咁樣係咪 一 彈落你塊面嗰度？水蜜桃， 水蜜桃 係土 都係 土。 你做乜跟人啊？小羊 冇死啊嘛！ 我啱啱同佢 share 緊喎，嗰啲汁跌出嚟喎。我點解唔？ 我高貨西柚， 好 西柚， 西柚都多汁噶， 高貨西柚啊，係啊，一個西柚，兩個水蜜桃。 咁啊，土係啱嘅， 好嘅，正啊， 叻啊嘛，家姐， 係啊， 跟我啊，好，繼續， 係啊，咁所以咧，土咧有89%啦，即係低少少過90啦。橙同埋西柚係同分嘅，88%。 有問題想問嘅就係橙點解會咁低啊？即係你咁多樣嘢當中嘅話，佢係最 係啊，其實佢都唔低嘅。你都有80几，即系接近90%，其实都高嘅。即系你谂翻起冬瓜同埋橙嗰个水分，咁一定系会争啲啦。系啊，系。咁所以但系食西柚嘅时候就要留意翻啦。如果即系有食一啲降血压药、降胆固醇药，呢个咧就要留意，就唔可以同一时间食，因为如果唔系咧，就会将个药个功效放大咗，就对个身体 係唔好嘅， 咁所以一個好嘅提醒係啊，放大咗啊， 係啊，即係你唔 咁咪會跌得好突好緊，係 啦，即係就唔想有呢個功效出咗嚟噶嘛。馬家姐食橙啦，唔好食西柚啦。 阿蘭，我哋時間唔係太多，係啊，但係就要好快咁都俾咗食譜我。 冇錯，咁啊夏天嘅消暑嘅，我哋講青瓜啦，係啦，好簡單嘅啫。二人份量買一條青瓜，切一半，跟住切翻幾節出嚟，就挖咗中間個心啦。跟住咧，我哋粟米你可以懶嘅話，就揾罐頭粟米啦。跟住就撈一罐吞拿魚，你可以落少少黑椒撈埋佢。跟住咧就將嗰啲吞拿魚同埋粟米咧揚入青瓜嗰條坑嗰度。咁我哋咧就叫呢個就青瓜船啦。好好嘅小食嚟嘅， 好難啊！我覺得呢個 唔係我對呢碗嘢好好，但係你話罐頭粟米好唔好啊？ 罐頭粟米你揀翻原味嗰啲係 OK 嘅。我話懶就揀罐頭粟米，你可以烚條即係新鮮。 咁你擺到明係針對佢，因為佢係懶啊，係咪？咁佢就覺得唔係咁好，即係新鮮粟米嘅話就會更好啦。 好，知道。 咁我就可以，呢三樣嘢我隨時喺屋企都有喎。 好方便啊，所以 very good 啦。係啊，好，咁我希望下個禮拜嘅話咧，馬家姐會有個好成績啦。唔該曬啦，唔該曬小人妹。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旺角发生交通意外，一名79岁女子被私家车撞倒，头部受伤昏迷，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46岁私家车女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现正被扣留调查。事发在早上7点几，涉事私家车沿住塘尾道南行，驶至与旺角道交界的时候，怀疑撞到正在过马路的女子。女司机事后通过酒精测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庆祝开幕一周年，馆长吴志华表示，截至寻日共有126万名访客参观，7月1号亦都录得7600几名访客，破创馆以来单日新高。故宫博物馆今个月开始停止星期三免费开放给公众。伍志华表示，维持故宫博物馆高质素展览水平的花费巨大，馆方未来需要探讨财务上的可持续方案，包括检讨门票上调的空间。因博物馆现时并没有接受政府恒常资助，而门票占博物馆收入一半。他又说希望将免费门票精准给有需要的人士，未来计划派发12万张门票给有需要的公众。食环署各区小贩事务队今日起按实际需要和情况陆续使用随身摄录机。食环署职工权益工会主席欧邦添表示，现时前线执勤时并没有特别的装备，当遇到反抗或者冲击，如果前线员工自行带备摄录器材，未必可以作为呈堂证据。部门关注他们执勤时的安全，因此新增随身摄录机。欧邦添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新增的随身摄录机大约有200部，将会分发到19区的前线员工，每队出勤时大约有1至2部。他相信在执勤期间，如果遇到一些市民有过激行为，会起到警惕作用。他又说，部门早前已经简介如何使用摄录机，如果有突发情况或者危险时摄录，会向当事人表明进行摄录。南韓有全國性工會組織發起罷工，要求總統尹錫月順應民意下台，提高最低工資，反對鎮壓工會和亂改勞動制度，以及制止日本核污水排放入海等，預料會有40万至50万人參與。發起罷工的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上午在首爾龍山總統府前舉行記者會，宣布啟動罷工。 組織表示，雖然呢次罷工為期兩個星期，但係大部分產業工會只係參與一至兩日，唔會影響製造業工廠生產。快遞工會會罷工三日，預計快遞物流可能會略有延誤。而衛生醫療工會預告將會在下個星期四展開無限期罷工，有可能為醫院病人帶來不便。天氣方面，預測本港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下週短暫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仍然有驟雨和幾陣雷暴，隨後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本週後期天氣酷，本週後期天氣酷熱。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243点，升327点，总成交金额43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43点，升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25点，升9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5.6升4蚊，盈富基金19.6升3.5。恒生中国企业66.76系升1.46，阿里巴巴83.5升2.3，小鹏汽车55.95升5.95，美团126.3升4蚊，理想汽车146.3升10.8，建设银行5.12升5仙，友邦保险80.45升1.3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2，日元144.53，瑞士法郎0.895，加元1.324，人民幣7.245，英磅對美元1.271，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6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6。日經平均指數報33,738點，升549點，港金報17,900蚊，升11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9.03美元，賣出1919.6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国剧830，风吹半夏。 半夏是一种药材，生的半夏有毒。阿肥的妈妈生佢嗰阵死咗，所以佢阿爸好憎佢，就帮佢改个名叫做半夏。生半夏毒， 他阿爸是不是人来的？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暑假来啦！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是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是见到黎瑞前辈啦。 我是羊羊最爱的李黎瑞瑞瑞，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的就是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哇哇 老婆，俾 B B 食咩好呢？咁多资讯同推广，点拣啊？ 为咗维护母乳喂哺，政府推出香港守则，指引业界喺销售婴幼儿配方奶同预先包装食物时，提供客观嘅产品资讯，保障母乳喂哺。 问埋医护人员嘅意见，咁就可以做个啱自己嘅决定啦。 上 fhs.gov.hk 了解多啲啦。

唉，真系唔好意思啊，头先走咗架巴士 啊，冇紧要啦，我都啱啱到啫。喂，叫佢食先，睇下食咩？ 喂喂喂，系咪你请先？ 得啦，食啦，一群同学食得几多啊？ 唉，咁我唔客气啦。唉，真系唔怕话你知啊！我呢排啊，真系穷到裤穿窿啊！有时咧，我真系求其食个面包就算啦。 哇！你唔系咁惨啊嘛？ 直头啊，史无前例咁惨啊！你知唔知我做咩噶啦？喺金行啊做售货员，之前啊冇晒啲外地游客已经够惨噶啦。之前啊，之后咧呢几年仲加埋疫情啊，连本地客都冇埋啊。而家啊，虽然话已经开始复常啦，但系讲真啦，生意都仲系同高峰嘅时候争好远啊。老细讲咗几次噶啦，佢话咧，如果过多半年都仲系咁啊，佢又索性啊拉闸走人，到时啊，我真系变成无业游民啦。 唉，老友，乐观啲，乐观啲，明天会更好啊。 系望啊，咁望啦。总之而家啊，挨得一日得一日，我啲积蓄啊就嚟使晒噶啦。 哎呀，你唔好谂埋啲衰嘢先啦，叫你食唔好讲。 喂喂喂， 啊， 嗰边咧有个女仔。一直望住我哋呢边， 边个啊？ 喺嗰边咧，长长头发，眼大大，喂，望真啲都几靓女喎佢。 咁正？咦？原来系佢啊！ 吓、啊，你识佢噶？ 识，佢叫 Mary 啊！我以前中学啲所谓班花嚟噶，喂，嗰阵时都唔知几多男仔追佢啊！不过佢份人咧好鬼眼角高啊！啊，你冇翻咁上下家底啊！真系佢睬你都傻。 嗯，咁佢咁靓。揀男朋友有啲要求都好正常啫。 哇，你对佢好似有啲意思喎、 啊。君苗条淑女，君子好逑嘛，都好正常嘅。 啊，跟我过嚟。 喂喂，做咩啊？ 喂，嗨。 嗨。 认唔认得我啊？ 头先远睇就觉得好熟面口噶啦，你系 Form Three 咧？嗰年坐你隔篱再隔篱嗰个阿文啊，有一次我仲问你点解唔去参加港姐嗰个 我记得啦，你嗰阵时咧就成日笑我嘅，又话咧我条裙短啦，又话我放学化妆。 冇啲咁嘅事，喂，大人不记小人过，讲下笑啫嘛，介绍个 friend 俾你识。阿庄哥 ，Hi，Hello， 喂，嗱，佢系我公司大老板个仔嚟嘅，啱啱外国翻嚟，老板叫我带佢周围睇下，散下心啊。唉，你知啦，有钱仔，零舍多人签埋佢，而家我仲同佢保镖一样啊。 你又乱讲啲乜嘢啊？ 你唔好理我，系咧呢个人啊， 系啊， 冇约男朋友咩？ 分咗手冇几耐咯。 哦，咁啊，喂。不如一齐啊！反正而家即系啱啱放宽咗，唔超过四人就得噶啦。 咁啊， 系咯，一齐食咯，我哋。 O K， 咁好啊。点好意思啊？今餐多谢晒你、啊。 诶，多谢阿庄先啱啊！我头先用公司啊卡俾钱噶嘛，翻嚟 claim 翻。换句话，即系佢老豆嘅钱啫咩？ 咁、多谢晒你啊，庄。 喂，仲唔问人攞电话？ 不如咁啊，你俾个电话我，俾个号码我啊，我依家打一次俾你啊。 哦。喂呀，你头先做咩作到咁大啫？咩又系我？我系你老板个仔咁样。 喂，讲下少啫嘛，你睇下佢个样，直情啊，两眼发光啊！香港好多女仔啊，拜金主义嘅，一试就知噶啦。 唔系啊，其实我啊真系有啲中意佢嘅。 你咩咁啊？惊咩？就唔追咯。 喂，但系你讲到我咁有钱，但系我而家我连三餐我都勉勉强强咗。我点追啊？ 咁又系、啊，算啦，忘记佢，忘记佢。 唉，其实我都有自知之明噶啦。而家咁嘅经济环境，追乜嘢女仔啊？但系点知道第二日我就收到佢嘅电话。 John 我啊， 啊系你啊 ，Mary 啊，阿文个同学咧， 我记得啊，我记得啊，你好啊， 你今日咧会做啲咩嘢啊？我想 shopping 啊， 哦、 如果你冇嘢做嘅话，不如你陪我啊， 咁啊，好啊， 我一阵 send 个地址俾你啊，你架车嚟到我楼下咧，打电话俾我就得噶啦， 咩啊？ 我架车 系啊，我谂你会揸车嚟噶嗬，你放心啦，我都系豪宅区嚟噶，我小抄牌噶。 哦，收咗线之后，我喺度谂，哎呀，做咩要呃人呢？我都冇车，但系我就知道，如果我话俾佢听，我连私家车都冇，成个大话就会俾佢揭穿噶啦。我好似俾人半催眠咁，上网系咁揾租车嘅服务。 你呢架跑车好靓啊！不过咧唔好介意、啊，你好似唔系好熟架车咁嘅。头先咧我问你开冷气啦，你教咗一阵、啊。 真系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呢架车我平时系比较少揸噶。 啊，我明啦，我明啦，你有好多架咧。咁啊系嘅，你系大公司嘅老板仔嘛，唔通得一架车咩？哎呀，我真系傻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 系咯，咪就系咁啫嘛。 系咧。天气咧开始热啦，我咧想买翻啲夏天衫啊，你陪唔陪到我啊？ 好啊，我哋去睇下。 好啊。 哇，估唔到一句好，我又唔见咗几皮嘢啦。哇，佢睇亲件件都系几千蚊，搞完之后就望住我，然后整个好 Q 嘅笑容话： 多谢晒你啊！ 我根本就冇可能 say no， 咁我咪唯有将张信用卡都碌爆佢咯。 你好好人啊， 多谢你啊。 不如咁啊，我哋今晚一齐食饭啦。我知道有一间食法国菜好好味噶。 事到如今，我心谂，唉，死啦死啦，好啊。 咩话？你为咗 Mary 申请多两张 credit 卡，而家全部碌爆晒，你唔系啊嘛？ 唔系有咩办法啫？佢以为我有钱仔啊，我咪唯有次次都要租车出去同佢玩咯。你知唔知啊？租一个周末啊，都成2000多元啊，仲要未计我送俾佢嘅嘢，同埋同佢食饭咧，佢仲要拣亲啊，次次都系贵嘅餐厅。 唉，我嗰度话俾你听啦，佢系拜金主义啊，拜金女啊，佢真系中意你啊，你估？佢中意你啲钱咋？唉，可惜啊，你啲钱全部都系碌卡碌翻嚟，你会俾佢累死噶，你分手啦！ 唔得啊，我唔舍得啊！ 唉，我真系俾你激死啊！ 唔系啊，嗱，我今日揾你咧，其实想问你借住几皮嘢先嘅，用嚟玩啲卡数都好啊！你知唔知琴日啊，已经有追数公司打嚟我公司啊！ 唉，成件事都因我而起，我又唔可以唔理你。啊，好啦好啦，我借住50000元俾你先。 唉，即系多谢晒你啊！ 喂，嗱，话时话，你都要听我讲，早啲飞咗佢啦，唔系迟早一定出事啊！ 得噶啦，得噶啦，我知噶啦。 喂，阿 John 啊，点啊？咩啊？你又应承送只捞俾佢？你系咪傻噶？佢生日大晒啊！哇，嗱。老老实实，我真系冇钱再借俾你噶啦。佢根本咧就唔系中意你个人，你醒下啦！喂喂，收埋线。 好，你唔帮我嘛唔紧要，冇人帮我，我自己帮自己。靓表啫嘛，我公司大把，公司锁匙我有啊。横掂呢排冇乜客噶啦，我攞住一两只走，老板都未必知道。最多我买啲假表摆原本个位度咯，应该系唔会有事嘅。得啦，一于系咁。 系咪张志明先生？ 我系啊， 西九龙重案组，姓陈。有人报案话你怀疑系偷窃咗公司嘅财物，你跟我翻去调查一下，唔该。 呢、這个。就是我的初恋故事，一个没结局的故事，一个为我带来了3年牢狱生涯的故事，就是由一个玩笑开始。不过讲到尾，可以怪得边个？ 一点钟听咗风骚快活人啦，送走咗呢个片人间之后咧，我哋好快会 Made in Hong Kong 啦。听日星期二，听日咧我哋就会啊 ，Doctor Matthew 又会出现啦。 小龙小龙要人啦，嚟啦！ 听日咧我哋应该要讲下自己对自己一啲 commitment， 一啲承诺。 嗯， 马老师系四十寸啊嘛 ，commitment 系嘛，即系准备冲啊四十寸啊嘛。系咪 年底要做到、啊？ 唔系你不嬲都做到啦，你做咗，你做到咗啦， 一个月搞掂， 系 一个礼拜搞掂。 我谂你应该唔使一个月， 唔好令人失望。 系咯，你都系做一啲你自己做到嘅嘢，好唔好？ 系啦， 再闯高峰， 佢已经做到嘅啦，系啊，再劲啲去到五十，好唔好？ 唔好， 我哋咪每一个人做一个承诺，然之后年底前 睇下可唔可以 报告一次。 好， 大家都谂一谂。 Very good， 庆祝十点，风骚快活，再见大家， 拜拜， 拜拜。 数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练。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那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I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就算分开也愿常在笑，人是生于斯，目光笑面，指望永远可见。可知道延续总有终结，回味世俗甚多片段，情愿潇洒挥手用歌送别，他朝偶遇重见。凭着爱有爱伴你我心中，凭自信我哋闯出温雅时空。凭合作，岁月编出美梦。We believe love is in our heart。从狂想到至今，欢笑声音在远近。从沙啦啦至今，给我掌声在心中。从追赶跑跳中，有你知道。